哇，咁嚟緊啊，好似都幾多嘢睇下。咁下個禮拜啊，即刻已經有啲嘢喎。 下個禮拜咧 ，Netflix 就唔知點解賀呢個端午節啊，有好多嘢掟出嚟喎。 係啊，係咩咧？鹹肉粽定鹼水粽咧？ 首先真係關於有嘢食嘅喎，就係頭先講個 Happy 嗰、那個魚粽， 真係食得嘅。 係 係啦，知你 嗰個叫咩？ 真係 show 啊嘛，嗰、那個係。 真係中國人真係口腔期冇辦法，係啦。 嗯。 咁都好明顯啊，梗係抄我哋阿霆鋒嘅嚇十二度風味啦。 會請唔同嘅嘉賓上嚟做試食啊，係啦。咁啊， 係啦，其實呢個劇根本就係基於佢嗰時嗰度咁嘅快餐車嘅嚇。係。The Chef， 咁啊成叫翻呢個名，因為 呢個叫做腳跟後面加多個 show 字喺度。 系啦，咁因为佢里边咧就成话咧，系整啦嗰套戏入边有整过嗰啲嘢食出嚟嘅，有啲部分系， 系 成讲明嘅，系啦。咁我谂佢系咪第一集都已经系阿 Iron Man 同阿荷兰仔噶啦嘉宾啊？ 定系分开两集咧？佢哋两个系 咁啊？唔知啊，都睇拍戏好快会出吓。 我见佢系同台喎。 同台咁啊，即系一击过消耗啦，系嘛？ 哇！打牌打咗个头炮喎，真系呢个。 宣传。 咁好明显啊，帮蜘蛛侠嗰啲系宣传啦，系啊。 系啦， 系 宣传噶啦。 好明显啦。 下个礼拜做啦，呢个都系。 嗯。咁呢个系饮食节目嚟嘅啫，系啦。咁啊，唉，真系搞到复仇者都要做饮食节目，而家变咗麦玲玲地咁啊，而家搞到系。系咯。睇下睇下啊嘛，好似拉唔明，睇咗睇楼，讲系嘛讲啊。Netflix 真系冇嘢做嘅，大佬，我收咗喺度抄无线啲嘢系嘛。好。 好，咁啊，另外仲有头先都提过啦，就有黑镜啊。 系啦。 哦。 下个星期做啊。 都系 Netflix 嘅，所以就一次过会有三集，系啦。 三集系啦，佢三个。 哇，咁啊，画头睇咗啲咩咧？呢度要详细讲翻少少。 佢畫頭咧好多時都係影一啲，我覺得係一啲虛擬同埋現實兩方面交錯嘅畫面啊，係，即係我懷疑佢今次個主題應該都係講虛擬世界多啲㗎啦，即係你見到好多虛擬嘅偶像啊，或者係一個普通嘅女仔，佢喺虛擬世界就係一個好著名嘅，好似啲偶像歌手咁嘅樣嘅， 咪 KOL 咯， 即係有啲咁嘅畫頭，都咁嘅片段出嚟 ，KOL 咯講緊， 係啦。咁又講啊！誒、呢集又有阿 Falco 做啊嘛，因為係 係啊， 啊 邊個啊？邊個啊？ 即係阿係咪英準啊？即係阿復仇 係啊，非常啦 ，Falcon，OK。 Falco 係啦，咁我應該係做喺、所以虛擬世界出軌，我覺得佢嗰個故事應該係講佢。 哦， 哦， 嗯。 哦，即係安心可以喺好安心咁樣，虛擬世界偷。 我覺得佢所以今 好 update 喎，真係 應該都係講呢啲嘢嘅。 即係食曬香港啲話題喎，可以。 所以應該香港睇香港人睇應該中意啦，可能係。 係。 嚇！咁呢個推介都唔使點推介啦，我諗中意科幻 鏡真係出曬名㗎啦， 係咯，都唔使。 不過都好多人未聽過嘅，係咯。 唔會啩？ 會啊！你中意睇 Get Out 嗰班，好多人都冇睇過啊。 咁、 你睇过就唔会觉得佢好好㗎啦。 咁 你如果睇黑镜呢阿皮尔收就真係收咗皮㗎啦可以。 如果佢遇到黑镜呢咁嘅对手㗎嘛。 係呀係呀。唔係呀好明显啦你今月啱啱呢个礼拜阿皮尔收就收咗皮啦係呀。呢个衰老鼠下个礼拜即刻黑镜呀你话。你咪自己对比一下囉冇嘢㗎。唔係我哋话㗎大佬你自己食真啲呀睇边好食啲呀。 是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应该都正常应该一定会讲㗎啦黑镜 係。係肯定肯定肯定。 肯定同埋佢係提早咗做嘅係礼拜中就已经做啦。所以就多啲时间睇我哋令到我哋。 好咁大家都睇下睇下都。 6月5号啊 网上搵到啦。 6月5号 係啊。好。 係啦咁另外有套电影我哋头先都讲过 Netflix 电影呢係衰多个好㗎嘛其实。 係。 但今次我睇到一个电影个话头呢又俾我嘅印象，起碼對我有少少期望喎。 係邊套呢 就叫做《I Am Mother》。 係話語粗口嚟嘅。 佢中文譯名叫做《機械母親》 哦 哦。 嚇！佢就講未來世界嚇。 生咗個粗口字係咯。 咁佢講未來世界咧，就係、所有湊細路嘅咧，都唔係親生嗰個父母，係一啲機械人啊。 哦 哦， 係。 咁 唔係因為話咧，佢係得翻一個嘅啫。 唔係㗎，佢 唔係嚇， 成扎機械保姆㗎，佢哋有。 唔係啊，但係佢人得翻一個㗎咋，佢得一個細路女㗎咋。 係咯，就講個細路女， 少女咯，嗰、那個。 係啊，得一個細路女嘅咋？嗰細路女成問咧，啊點解冇好似我咁一個同樣嘅細路嘅？咁佢就係整咗一個出嚟嘅。 係啦，咁啊突然之間有個神秘嘅女人出現，咁啊變成一個追殺咁嘅一類嘅畫面。 即係嗰個機械人母親咧，就話俾細路女聽咧。我出面即係因為發生個大災難，你唔知戰爭定咩，死曬嘅啦啲人咁樣同佢講，冇人嘅啦、哦，你係最後嘅人類嚟嘅。咁佢哋話即係想整翻啲人類出嚟咁啦，係佢哋話啲機人話。咁但係就唔知點解，明明外邊係走咗個女人入嚟喎，咁就話俾佢聽咧，呃你啊嗰啲機械係 Skynet 嚟嘅咁樣嘅。 咁睇個畫頭，我覺得幾吸引嘅，今次 係。 咁其實咧都係玩翻咩咧？就係、是、呢個末世街十號嘅啫。 好 得你信呢、這、一個呢、這個機械嗰邊講嘅嘢啊，你定係信呢個人嗰個嘢咧？到底出到出邊係咪佢所講咁樣係爛曬咧？唔係仲唔係末世街十號？ 係啊，都似嗰類啊，係啊 不過佢就將佢提升咗去一個大啲嘅 level 啦。咁你見到嗰啲機械人咧，其實好似有軍隊咁嘅喎。 好多噶，佢係。 好多啊！你當真係 Terminator 嚟嘅，其實係。 係啊， 不過佢嗰個機械人個樣啊冇咁水咁啊，唔係棚骨咁咯，即係佢機械人咁樣嘅啫。係 啊，係 啊，咁但係你話佢係母親咩？咁你睇佢都好大隻嘅，佢唔係一個女人咁嘅樣嘅，都好明顯打得死人㗎啦，大隻到啊。 嗯。 係啊，咁咯，咁其實都幾得意嘅個題材係咯，咁啊。 同埋有兩屆影後做，咁我又有啲期待嘅又。 係邊個咧？阿爸係咪？ 阿爸一屆都未有啦。人哋係兩屆奧斯卡影後啊，嗰個係。 系， 我又唔记得叫咩名字，阿明有冇睇呢个话题啊？ 未啊，嗰、那个。 你当年咪同阿 Morgan Freeman 做一套女拳击手啊？应该叫拳击。 哦，希拉里斯韵，仲有一套咩？没有哭声的决策，讲佢做 两届影后， 系啊，崔斯嘅调转版女变男啊，嗰个系。 嗯，系啦。 咁啊， 点解 就位走入嚟嗰个女人啊？系嘛，就 系。系啊系啊，就走入嚟嗰个女人。 嗯。 咁、那個女主角就反而唔識嘅嗰個後生女嗰個就 一個少女咯，唔識啊嗰個就 係啊，都睇得兩下噶都係咯， 係啊都 OK 啊， 重點嚟啊呢啲睇得咪得，理得佢邊個啊？ 係 靚女嚟嘅都係咯， 嗯， 唔係肥 Rose 嘅，唔係肥 Rose 做主角嘅 ，OK 放心係咪？ 係咁啊，推介翻或者下個星期可以留意翻咁樣咯，呢三樣嘢。 好嘅，即下个星期就有啦。O、OK、K， 全部都系下个星期。 睇唔睇得切咧，真系咁搞法啫。 尽量。 好啊， 好啦，唔止啦，咁呢啲下个星期啊，嚟紧都仲有其他嘢，好得意噶喎，系咯。 系。 系咯，咁啊，讲下咩先咧？咪讲下嗰个咩魔水晶啊？即系大家记唔记得咧？个肥环啊，唔系呢个呢、這个阿肥阿大块田咧，嗰次咪有套剧，咁啊有个女又咩27岁啊，扮17岁啊。 系，简淑 叫咩名啊？简淑仪啦，系啦，咁啊都好似喺啲即系嗰啲咩鬼嘢，系其实都系啲爱回家系列里边，都相当受欢迎啦，系嘛？咁嗰时我话俾大家听啊，呢、這个女真系系好似某一个角色嘅个样，系啦，诶边个靓女角色咧？咁就系呢个魔水晶入边个女主角啦，咦点样噶？即系大家可以自己揾揾啦，系啦，即系魔水晶或者 Dark Crystal。你就會知係咩樣㗎啦，係啦，係，係，咁當然個樣子很衰㗎啦， 係當年係啲木偶劇嚟嘅嗰啲係，啊， 係啦，即係史艷文嗰啲祖先嚟嘅係嘛， 係， 哦，咁呢佢又做得好靚嘅呢個嗰啲木偶又， 係啊，個樣唔靚啫，佢整到靚嘅， 奇幻嘅個世界就佢嗰度係， 冇錯，喺二世界裏邊咧有啲種族咁啦嚇，咁你當好似啲小精靈咁嘅。咁當然成套嘢做乜我都唔係好清楚啦，係啦，咁都係同嗰個水晶係有關，有一嚿紫水晶咁嘅嘢。 嗯， 係， 咁就係嗰個魔水晶咁。咁今次呢個咧，佢會將佢拍成一套，其實應該係電腦動畫嚟，不過佢就扮翻好似似嗰啲木偶咁嘅咯， 個質感似咯， 個質感似嘅係。 但係電視劇嚟嘅喎，今次係。 哦，係 啦，電視劇嚟嘅。 係嘅。 係啦，咁係咩嚟咧？又係 Netflix 㗎。 都是 Netflix 的是 都是 Netflix 咁、哦、有冇话几时做嘅 佢讲而家个期未确实嘅就大约话会系8月30号做嘅 哦 即系第一、哦、我应该一次就上10集噶啦应该如果又系 Netflix 咁、啊、都未确定咪讲明8月30咯 我唔知系会褪啊嘛呢啲 即系有机会会喐暂时话8月30 正式有我见到宣传即系见到啲资料上面咁样讲 OK 咁我谂都唔会点褪应该都 似噶啦，應該呢個 放放八月嘅作品咧，呢度會係。係 啦，咁啊，應該一次過會十集噶啦。 我見到佢呢度寫就叫《魔水晶抗爭時代》 喎。嗰只前傳嚟嘅，係個電影版嘅。 哦。 哦。咁樣。 即係舊版嘅前傳。 唔係重拍㗎，係講翻電影嘅之前嘅嘅事嘅。 O K。係， 佢真當啲人有睇過真係。 係咯，就算我有睇過，但我都唔記得咗講乜咧。 係。我未，我好少成套睇曬嘅。 我有睇，我喺戲院睇嘅，其實 係。哦，你戲院睇咪一定睇曬啦。 但係我係唔記得咗講乜嘅啦，套嘢已經太耐啦。 我實在覺得個女主角太似你頭先講嗰邊個啊？ 簡淑儀啊。 係啊，真係好似，真係 咪好似？ 你都覺得似咧？ 係啊。 係咯，即係我覺得 TVB 其實可以拍嘅，其實都要揾翻佢真人做就得啦，唔使揾幕後做嘅其實。 嗯。 系咯，咁呢套要留意啊， 都要留意啊，呢套留意啊，都應該睇個畫頭都幾吸引，亦都係， 即係最少有一樣嘢要欣賞嘅咧 ，CG 唔係去代替真人演出，即係你係反而用 CG 咧去重現翻以往嘅一啲，即係例如 LEGO 嘅stop motion 啦，或者呢一套係一啲即係偶劇咁嘅，即係咁樣嘅嘢啊。即係你而家整就梗係容易過以前咁解啫嘛。 係咯， 係咯，而唔係真係代替一啲嘢咯，係咯。 嗯。 咁我覺得呢啲發揮會比較適合啲啦，係咯。 咁同埋佢。 咁大家留意一下。 係啊，佢呢度咧都講到佢哋好似喺即係用啲魔法嗰啲啊，整到科技咁樣，咁啊有曬即係有啲類似車啊之類嗰啲咁嘅嘢啦。咁啊。 嗯 是啊， 咩啊？你讲嗰就另一套 啊 嘛。 魔水晶都有啊， 魔水晶都有嘅，佢有呢啲嘅好似机械咁嘅嘢 嘅， 佢都系。 咁啊，机械就有，系咁都有嘅。 嗰啲嘢嚟嘅， 但系佢就唔系好先进嗰啲咯。 唔系，都系好古装嗰啲。 即系 steampunk 咁啦，有啲 嘢 系。 系啦，咁啊，但系有另一套嘢犀利啦，讲完呢套啦，系嘛？ 系啦， 另一套嘢系咪又有荷兰仔嘅？唉呀，真系。 好紅 啊！又有仲有邊個㗎？仲有喺個沙羅啊？係 咪 ？Sorry，沙羅 係。又有沙羅咩嚟㗎？咩嚟㗎？仲唔係復仇者咪唔係配音啫？係咯。呢度就係頭先講啊，魔法世界如果去到現代會係點嘅咧？咁好似都係咁嘅，都係有飛機喺個天度飛，有即係呢個飛機係而家嗰啲飛機嚟嘅喎。 係。 是 我哋嗰啲飛機嚟嘅喎，咁班友平時做乜㗎？冇啊，都係揸車，都係我哋而家嗰啲車嚟。 聽下歌啊。 係啊，即係其實佢完全咧。是變咗呢個美國城市一模一樣，不過裏面住嗰啲人呢全部係啲全部嗰啲人唔係人嚟嘅，係一啲唔同嘅魔法生物啦，即係跑過嗰個靚女入邊喺下半截係隻人馬嚟嘅咁。 有美人魚啊，有獨角獸啊，咁樣就會走出嚟嘅。 嗱，啲獨角獸就好衰，有個抄垃圾桶嘅。係。即變咗好似係嗰啲raccoon 啊， 人 或者。 唔係嗰啲叫咩？碗紅啊！ 碗紅啊！ 哦，係 啊，成日抄垃圾桶嘅，你話走啊！咁佢又好惡咁樣咁樣嗰啲咧。如果 Unicorn 係做啲咁嘢嘅話，佢個世界唔係好優美喎，抄垃圾桶嘅，係啊，咁啊唔知佢做乜㗎啦。總之係好無聊嘅嗰陣時，其實正常人咁生活咧，同我哋一樣嘅，冇分別。 嗯嗯。 咁講乜都未知，係啦，點都係一個天馬嚟嘅啫。 哦，咁當然 Pixar 拍得嘅。都唔會咁簡單㗎啦，個故事 唔會咁簡單，睇落嚟都覺得幾諷刺嘅，係啊係啊，個魔法世界就係發展到好似我哋一樣咁嘅城市出嚟咁，係啦，咁啊好定唔好咧？係，一啲都唔夢幻嘅，搞到成件事啊，又或者係咪湊翻嚟一日本興嗰啲人愛嘅主題啊？個全城都係唔係人類嚟啊，都係啲怪生物係啦。不過多數都係有人樣嘅，好多都係咯，即係嗰啲係人嘅角色嗰啲係有人樣嘅，係咯，嗰啲奇怪生物一嚟啲龍啊嗰啲係變咗狗啊，變咗動物咯， 係啊， 個男裝屋企養嗰只就係一隻 龍嚟 嘅， 養嗰只火龍仔嚟㗎嘛嗰只， 係啦就係咁啦，咁唔知佢阿媽成日揾個水壺定咩喺度噴佢嘅， 應該係噴熄佢啲火啦， 係咯，咁啊就係都係狗咁嘅啫喺屋企，但係好細只嘅嗰條火龍，真係狗咁嘅啫。唔係好大條嘅，咁佢哋住啲屋啊，成同我哋即鬼佬嗰啲啦即係美國嗰啲，你一睇開啲西片嗰啲一樣嘅啫，即係一啲都唔夢幻嘅成件事係啊，咁但係好抵死嘅，你睇覺得係， 即係成班友爛搭搭咁喺度過啲好美國佬嘅糜爛生活嚇。係。係咯，明明魔法世界好美好噶嘛，點解搞成咁嘅咧？係咯。係，咁呢個都幾得意嘅，有嗰個主題係咯，咁啊大家可以有留意一下啦，叫咩咧？叫 Onward 定咩咁上下嘅叫做係。 Onward 係啊。 係。 系啊，可能佢个地方名话唔知咩意思啊 ，O N W A R D 系嘛？ 唔知啊， 系啊，或者系唔知系咩，佢都冇讲，系啦，呢个戏名叫呢个名，几时做咧？ 都未有，仲话 come 啲都未有期嘅， 因为 teaser 嚟嘅，其实呢个 咁啊应该2019年嘅吓， 系 咁啊唔可能系应该圣诞啩？ 呢啲贴咗上群组俾大家睇未啊？呢啲 有啊，贴咗噶啦，贴咗， 哦，贴过噶啦系嘛？好， 有嘅， 系咁大家睇下啦，几得意，系仲有咩？ 仲有 Rambo， 系啊 ，Rambo 系几滴血咧？今次 系喎，最后一滴血喎。 即系我以为搞笑嘅呢个戏名，疏疏唔系啊 ，Last Blood 系 真系叫 Last Blood 喎， 真系叫 Last Blood 喎，一顶佢啊，大佬系咯， 系啊， 咁其实咧 ，Last Blood 咁唔代表一定系最后嘅，系咪？我哋打开机系嘛，好多 Final Fantasy 咁 ，Final Blood 啊，系啦。或者呢、這個機戰咁嗰時都 final 咧，啲人話：哎呀，最後一度，我邊話咧最後？不過 final 嘛，你睇住啊，下次又叫我睇個名啊。 之後又 結果真係啦， 嗯， 係啦，唔係 all blood 啊，all blood 啊，下一次係，仲唔 all blood 再拍落去係 咯？ 係，有冇玩頭㗎？暫時 有。 哦，我未睇啊，呢個點啊？點啊？點樣嘅？ 我睇到就係阿史泰龍咧。好似退咗休啊，去咗啲一啲牧場嗰度過一啲退休生活。 係。笑片嚟噶。 跟住有啲僆，有啲可以僱傭兵嘅人嚟搞佢，咁去反擊咁樣咯。個畫頭大咗就講啲咁嘅嘢啦。 哦，咁 都 好 啲 㗎。 我以為佢打田鼠啊，但係斷咗。 係啊，有人講話同收地有關嘅。 哦，咦，咁好 cheap 啫，變咗咁樣。 哦，講佢一個人咁啊，對抗曬嗰隊僱傭兵咁樣咯。 系啊，佢又用翻啲箭啊嗰啲武器嚟去同佢打。 咁系笑片路线嚟嘅。 咁啊唔系喎，佢拍得好认真嘅。 佢都好认真噶，拍得。 系认真。 拍得认真咪更加好笑咯。 咁又唔错，咁就 要用军刀去对插人嘅佢呢度一样。 系。 即系空马窿史泰龙版啊嘛，系嘛？ 咦，有啲似啊，有啲似空马窿啊。 有可能系。 佢不如拍空马窿 Last Blood 好过啦。 系。 讲话麦高利高肩大过咗啦，点知系史泰龙嚟嘅，系嘛？即系嗰班 先得喎。 嗰班笨贼啊，系继续又嚟入屋系嘛？ 盗窃系啦。 系啦。咁跟住變咗史泰龍咁樣嘅麥當勞高堅同佢喺度作戰嘅故事你我一聽似呢個故仔多啲喎。 係。係咁係咯，都係 發生成件事冇說服力㗎，大佬。係啊。即係你諗住老爆係嘛？點知老爆咗 Rambo 間屋咁啫嘛？你今次仲死緊㗎嘛？即係你仲咪笑片嚟？ 到時睇點啊，好快有一做啊，九月就有啦。 嗯，真係 open 啦，真係。好，仲有 冇？咁樣就我之前都睇到過啦，就係、是、白宮淪陷嘅第三集啊。 哦。 係啊，好似。 爆紙收未啊？終於。 未嘅，咁就咁、就好似今集就會講。佢會被人追捕啊，反而變咗亡命天涯咁樣喎。 係咪帶著總統一齊啊？都係 冇啊，佢自己一個人被人追啫喎，唔係追殺，係俾直情係俾人通緝啊，應該話。 個叛國定咩嗰啲嘢啦？ 係啊，嗰啲嘢啦。 我都話叫轉唱 opera 啦，下次係。白宮龍係 opera 版唱翻歌劇咁唱住做嘅。 但同埋佢今次又多咗嗰啲小型嗰啲無人機嚟去做武器咁樣嗰啲啦，今次 佢有無人機，佢有 打機嗰啲咧， 係佢用嚟做武器 啊，敵人有係啦，用嗰啲嚟做武器嘅，好似又有啲場面出咗，好細隻嘅嗰啲不過嚇 ，OK， 見到呢啲嚇都動作多噶啦，睇動作嘅有啲套都係 咁梗係啦。 即唔係講救你個總統啊，唔係嗰個路線喎。 係咯，好似轉咗橋咁，變咗佢。 變咗救心嗰啲嚟嘅喎又。 係啊， 佢都唔係救佢自己俾人 俾人追啫嘛，咪变咗 Jason Bourne 系嘛 ？Jason Bourne 咩 ？Jason Bourne 或者金宝医生亡命天涯咁咯， 系咯。咁啊，阿 Speed 合衣都系咁啊。 系一样，系咯呢种。 佢就一嬲就会爆，爆跟住就变呢个咩啊？变罗三百啊，系咯。 系。 又可以变身成为 Phantom of the Opera 咁啊。 嗯， 系咁啊，好睇啦。 嗯。 唔知啊，唉，我都睇到冇瘾啊，重嚟呢套真系重拍嘅。 诶，冇计啊，收有赚到钱啊嘛。 佢下次打外星人啦，不如或者嫌闷下先加 rock 咁啊嘛，咪加 rock 啊。 系，咦，咁咪好睇喎，咁又 好睇啲，系咯，再加阿 Jason 噶嘛，咪好睇咯，跟住打埋只后者个，系咯，系啊，跟住又捞翻埋呢个啊咩啊，捞埋落去啊。穷嘅士叔系嘛？ 系啊。 咁呢啲又系新一批嘅光天猛将嚟 嘅 咯。 系啊，好睇咯。咁啊好睇，再捞埋复仇者啊嘛。 喺第二个梯队嚟嘅，新光天猛将系咯。 系咯。唉，好啊，咁呢套啊睇下啦。如果净系讲阿谢拉不特就冇好睇啦。 我都仲有摩根菲文。 摩根菲文都有嘅。 哦，都仲有摩根菲文。但系嗰个唔系同一齐打啊嘛，系咯。 但好似唔见双面人喎，今次。 咁啊， 冇啦， 冇噶啦，嗰啲应该冇噶啦，嗰啲 冇啦，嗰啲一集过啦，系咯， 咪就 系，唉，都唔知啊，开始闷啊，睇到系咯， 系啊， 系咯，唔系我话另外嗰套好睇啲噶嘛，即系阿嗰时阿边个做嗰套啊，另外嗰套嗰时咪 撞 双胞嘅， 白宫末日， 系咯，系咯，嗰个阿 G.I. Joe 嗰个啊， 哦，系 ，G.I. Joe 嗰个查 理达顿做 黑人 組合 嘅嗰、 那 個， 係啦，嗰同阿 G.I. Joe 嗰個叫乜鬼啊？ 查理達 頓阿刁啊，係啦，阿刁一齊嗰套，嗰套好睇啲喎，因為佢個女好醒啊，咁嗰套好睇啲啊。係，但唔知點解嗰套反而冇續集咯，好奇。 嗰套死曬嗰啲票房。 係啊，我唔知點解，但我覺得好睇過呢套，係咯。 係。 可能個製作冇咁大啊，卡 嗰套仲大啲啊，嗰套。 嗰套大啲咩？哦， 喺嗰套大啲嘅。 點解嗰套唔得咧？我真係覺得嗰套好睇啲喎。 係啊， 呢套我麻麻地嘅。 啊。 OK， anyway 啦，咁啲人中意睇咪睇咯，係咯。 係啊， 可能呢套佢強調啲佢啲嗰啲特種部隊嗰啲啊，即係佢突然間有主觀鏡頭啊，喺度點樣打低啲人嗰啲，好似打機咁啊。 有可能。 可能呢樣嘢啲人中意啊，係我麻麻地啊，係咯，不如翻屋企打機啦，唔中意打機啊，係咯。 係。 系好，仲有 冇？系画头系，仲有冇买仔？我就系咁多啦。 咁多，我都系咁多。 好多啦，仲唔多啊，大佬？ 唔多啦， 好多啦，大佬。系 咁啊，迪士尼系咪有嘢讲啊？ 嗰个唔系画头咁简单啦，迪士尼吓，就啱啱就开咗个新嘅园区啦，系嘛？ 系 啦。 系。 咁好似迟啲，好似第二啲 location 都有喎，系咪咧？好似唔系得呢度。咁同埋。嗱，咁啊，暫時就未有嗰個帝，佢唔係帝國軍，應該話嗱點講咧？因為佢而家係用新嘅Star Wars 嗰個戲嗰個 First Order 啦，佢用 嗰啲嗰個世界觀嘅，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嗰啲唔係帝國軍嘅，係 First Order 嘅嗰邊嗰個原嗰啲未就未開，咁遲啲會有埋佢嗰個基地裏邊都會有啲 AT-AT 嗰啲即係唐人塔喺裏邊嘅。咁啊，暫時咧，佢一開咗嗰度咧，就主要個。即係最賣大嘅賣點就係只千歲鷹啦嚇，一比一咁樣擺咗喺度啦，係啦，咁亦都可以入去裏邊揸，咁不我想入去裏邊揸係入咗佢嗰個室內嗰個地方嘅另外，即係嗰架應該係得個睇字嘅啫，即係嗰架一比一俾你睇。 唔係坐喺嗰個機艙度㗎， 唔係嘅，因為佢嗰裏邊嗰個機艙好似遊戲機咁㗎嘛，即係你係有得有畫面㗎嘛。 哦， 係 啊 係 啊 係 啊，我見到啲。 佢擺喺度嗰架就真係玻璃咁啊，唔俾你上去嘅應該。我谂里面空嘅应该其实，即系佢做咗个壳咁嘅啫，唔会里面真系机器系嘛？ 应该冇嘅。 唔系古天乐咁犀利，有架 X Wing 又飞得，佢讲到系咯。 唔系佢个引擎嚟，不过香港佢话。 引擎嚟唔到香港，梗系啦，系大佬光速嘅引擎点嚟到香港啊？系咯，系咯。 系。 呢啲大佬但太空联合军都唔会俾你运过嚟啦，系咪？系咯。咁啊，呢個牆嗰啲機啊，全部渣過古天樂嗰啲啦，即係模型嚟嘅啫嘛，唔喐得㗎，係咯，係咯。咁啊，佢嗰架 X Wing 都有一架喺度嘅，但係咧係阿鋪嗰架咯，即係嗰架 係。全部都係近期嗰啲。 係啦，即 係 新呢個咩七八九啊，七八九啊，係咯，係 啊， 係 啊， 個世界觀係去咗呢度啦。咁走出嚟嗰啲 酒吧都係新嗰集嗰個酒吧嚟嘅。 係啊，嗰啲白冰都係而家嗰啲鴨嘴嗰啲咯，即係唐老鴨樣嗰啲。係 啦，全部唐老鴨。 咁走出嚟嗰個阿頭都係阿基佬偉嚟， 係， 嗯， 係啊，佢就當然有戴面具啊，好啲。 佢嗰個千歲英都係用而家方形雷達嗰架， 冇錯啦，即係一睇就咦，點解唔對路嘅？佢上面個雷達點解四方嘅咁樣係？ 係 咯， 係 咁啊，唔知 道。係啊，咁啊， 怪嘅， 佢 用呢啲係。 唔怪，咁有人 嚟講係怪咯。 有人就話而家嗰啲人係中意新嗰啲多啲嘅喎，咁樣 OK， 或者係啦，我係都得。對我嚟講，我唯一嘅反應就係Star Wars已死嘅啫，冇嘢 啦。咁佢俾細路玩啲細路唔識救嗰啲㗎。 嗯，係咩？但我見啲細路都中意黑武士嘅喎。嗱，最奇怪咧就係嗰個市集啊，佢賣嗰啲玩具啊，嗰啲產品咧都係舊轉嘅喎。你喺嗰度見到啲千歲英咧，就係圓形雷達噶啦。係。係啊，好奇怪咧。 咁有趣。 係咯。係啦，既然咁受歡迎啊，點解唔賣翻啲新轉嗰啲？ 嗯。 咁我唔好明顯唔係啦，係嘛？咁嚇，咁我唔知佢咩啦。唉，我屎忽諗嘢定點啦？ 我見到佢有隻千歲英咧，揾鐵皮打出嚟，但係都係舊的款嘅。 嗰隻都係舊嘅先到英雄 嘅 啱啊！ 但係好得意喎嗰隻， 係啊，係啊，嗰個市集嗰個話係用手做噶嘛，真係。 哦，真係犀利。 賣幾錢我唔知啊，係啦。咁佢啲產品就好產品向嘅，你睇到。咁佢又會有一個地方咧，教你砌光劍嘅。 係。 可以砌槍咁樣嘅喎，好勁喎。 係啦，咁佢就有個啲電視台啲人就走去玩。咁佢就講話啊，佢俾你嗰啲又唔係膠嚟嘅，即係佢話嗰個劍嗰柄咧。都拎起手都重嘅，即係起碼係有金屬嘅感覺咁嘅。 係 咁佢就俾粒水晶你自己揀粒嘢啦，咁佢揀完就最尾就擺落個嘢度，就整埋個光劍落去，咁啊成支完成，咁啊只受兩嚿水咁樣佢話。 美金啊？ 美金 唔同講錢。 嗱咁你買把 FX 嗰啲都要嘅， 嘢都要千幾二千啦嗰啲都。 係啦，咁你就即係呢把就係 custom make 你自己 make 咁啦，你當係啦。 即係玩曬 Jada 啦，自己係。 嗯， 係啦，即係佢可以有樣咁嘅嘢俾你玩咁。 嗯， 咁啊呢樣嘢再加埋咧另一個房咧就玩另一樣嘢就係咧可以自己砌機械人嘅，咁啊咁但係呢隻就唔係一比一啦，咁好細嘅啫嚇。咁啊一係就揀兩個系列是但揀一個，一係就R 系列，咁就係呢個 RD2 嗰啲咁嘅樣啦，咁 RD 都好多樣嘅，唔同色，同埋個頭都唔一嚟圓嘅，有啲係好似個垃圾桶咁啊，咩型都有嘅嚇。咁啊，咁啊，另外一個就係 B 系列咧，即係個 BB8 嗰類一個波咁啦嚇。 嗯， 咁我啊唔知嗰個有啲咩組合啊，但係起碼顏色就有好多唔同色。 最主要都係個顏色嘅啫，我覺得。 係啊，咁我唔知啦 ，RD2 就個頭有好多嘢換啊嘛，咁但係 BB8 會唔會個頭都係有唔係咁樣嘅咧？我因為佢都係。佢都係揀咗個 RD2 砌嘛，我點知佢係邊個點嘅？咁啊砌完咗個藍色啲出去，咁其實咧，其實我就覺得咧，佢呢兩樣嘢啊，都係似而家有一個有一間嘢咧，即係我唔知道香港有冇分店嘅，但係叫個細路仔咧自己整嗰只毛公仔啊，咁就自己揀一個殼先，一個套先，一個樣先，跟住咧佢有一部棉花機啊，咁你要自己打棉花咁啊入落去嘅。 哦， 咁入完落去之後咧，佢就有個心啊，一個心形嘅一塊膠嚟嘅，其實都係心。 嗯， 就唔知寫個名定唔知咩落去咧，咁擺入去佢裏邊，跟住先縫埋佢嘅。咁成隻嘢就好似係你自己生產出嚟嘅一隻，即係一隻嘢咁啊。 嗯。 咁同埋咧，佢嗰個仲誇啲啊，即係叫你好似要收養呢隻嘢咁，你要寫個名落去嘅，即係以後呢隻嘢係你個仔咁樣先。咁我就覺得佢有少少玩緊呢樣嘢囉，不過你係砌 RD2 同埋砌光劍啫嘛。 另外係其實係 LEGO。 係 LEGO。 其實係 LEGO。 LEGO 砌人仔你去到都係啲頭，你畀錢嘅之後啲頭個身體就叫咁你自己組合喎。 咁你都可以咁講啊，係啦。咁咁同埋呢隻係你可以帶走㗎嘛，咁其實都係當然可以帶走呢賣俾你㗎嘛。係 冇錯。 我都唔即係 RD2 幾多錢我唔知啊，佢就提嘅話把光劍兩嚿水倒。系啦，咁仲有咩嘅咧？咁啊，當然咧，你睇 Star Wars 就係、是、即、就是、鬼佬就最出名就係藍色牛奶。咁到咧藍色牛奶係咩味咧？咁佢個咖啡有得飲嘅。 系 咁过瘾。 咁当然佢唔系真系牛奶嚟噶啦，佢真系搵好多唔同嘅嘢捞埋，即系冇奶嘅直情。 吓、 啊， 哦， 即系唔系个个都唔系，因为而家鬼佬咧唔系个都中意即系奶制品啊，有好多雪糕都唔系其实冇奶成分嘅。 咁、哦、样嘅、 哦， 即系唔环保啊！佢哋话 吓 即系奶嘅话，啲、啊、牛嗰啲系。 碳排放勁啊嘛，牛 啊，係啊係啊，佢二氧化碳嚟 啦。唔係即係佢就算咩都係啦，健康都係啦，咁佢就用好多唔同嘅生果啊，或者米，即係唔知道用乜嘢啦，係總之佢整到結塌塌咁啦，嚇。 O K。 即係你當佢個粥咁啦，係咯。咁啊唔知佢藍色係咩咧？你藍莓都藍色嘅啫，咁唔出奇嘅。係咁總之佢話啊，又幾好飲嘅喎，酸酸地咁，即係佢又唔係話係奶咁嘅，但係哇，佢得意喎咁樣嘅。咁嗰個人又爆過點樣溝？哎、你唔好爆出嚟。係啊，我其實有 recipe 嘅，我仲想講嘅。咁佢但係講好多嘢喎，又有菠蘿啊，成咁點解會菠蘿嘅咧？我唔知啊，係咯。 哦， 酸喎， 都 係 酸酸地嘅嘛，係啊。係。咁佢另外仲有綠色奶嘅，咁我都唔記得綠色奶係邊度出嘅，係咪新選先有啊？係。咁佢又冇嘅 啫， 係只係試咗藍色奶啫嚇。咁啊，好多嗰啲食物啊，嗰啲嘢咧，佢就吹到咧，話呢啲肉係嗰啲唔知邊隻生物嗰啲肉啊，嗰啲咧係 咯。哦。 有冇食嗰只咁嘅雞蛋雞嘅咧？我唔知啊。 我幾好有得買。 我最想去燒咗嚟食㗎，肥 rose 啊，係咯。係。係咯。因為佢有啲好肥嘅嘢喺度燒緊，我諗係咪人嚟嘅咧？系啦，咁啊冇啊，咁佢好多就係即係好多嘢去，即係俾你去幫襯咁咯，我就係見到係咯，係咯，咁又去玩嘅咧，咁啊主要揸天水鷹啦，係咯， 係咯，睇下嗰啲元大嗰啲天水鷹啊、X Wing 啊嗰啲咯。 啲雖然冇得揸嘅，想擺喺度影相嘅啫。 啊，都只有影相，我見到啲片都係淨係影相，但我見到佢個開幕咧就揾翻塊翻老鬼嚟。開幕 嘅 喎， 係冇錯咁啊！講咁呢個園區係呢堆嘢啦，咁同埋講埋啲產品，仲有嚟緊會有一扎咧漫畫嘅， 係 咁啊！以佢呢一個咁嘅咩 Galaxy Edge 係佢呢個園區嘅名嚟嘅，做遺體嘅漫畫，咁啊有啲係 Marvel 出，有啲咩出我唔知啊，係咪啊？咁有啲係講明 Marvel 嘅 Star Wars 咁係咁啊，用翻佢呢個題去做出漫畫啦，係咁樣咁佢就老作嘅啫，呢個星球嘅就從來冇喺任何故仔出現過嘅， 哦， 係就咁樣 OK。好啦，咁啊讲下，首先你话开幕礼咧，咁开幕礼就见到阿佐治卢卡斯啊第一个出场，首先系嗰、那个佢哋个迪士尼而家个就好舐左交个 CEO 出嚟讲一堆废话先啦，咁啊讲足成五六分钟，唉、哎，我飞带啦，唉、哎，我唔想听佢讲。咁啊第一个邀请出嚟嘅嘉宾系边个？咁啊当然系佐治卢卡斯啦。 系。 咁但系我见佢全场都全程都冇笑过。 黑我黑 面咁啊！佢真係有啲啊，係啊，咁啊賣仔啊，莫摩頭係咪啊？啱唔啱啊？ 嗯， 人哋都叫翻你出嚟，都算好俾面你㗎啦，係 係， 又話咩多謝佢咩創造嗰啲，我所以喺度心諗，撲你個街啊！搞到我都要衰曬咁啊！ 係 咁啊，總之跟住咧就跟住邊個出咗嚟先嘅咧？好似 跟住 都係喎，好似係阿 雷神福先嘅，定係 Lando 先？ 唔係 Lando 啊，好似係，係總係最後 嘅嘛，好似係。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出嚟又噏咗堆廢話咁樣，係咯。嗱咁呢個好明顯係 sell 嚟嗰套戲啊。係 啦 係 啊 係啦。係咯係嘛，啱啱啊？之前都冇出過㗎嚇，三集都出嚟做咩啫？係。係咯，既然呢個 跟住就阿街坊出嚟咯。 唔係，即係呢一因為呢個場唔係用舊傳嚟做 sell 㗎嘛。 嗯 嗯。 係咯。咁你玩佢出嚟啫 ，sell 嚟套戲啦， 嗯， 好啦，咁跟住阿 Look 啦， 系啦 ，Mark Hamill 啦 ，Mark Hamill 啦 ，Mark Hamill 出嚟啦，咁啊，哇，跟住口水多咯，讚到咧天上有地下冇， 收咗錢， 又咩？哇，幾廿年啦，係啊，同阿孫圈差唔多啊，真係大佬，收咗錢，咁啊，哇，幾廿年啦，哇，我哋 Star Wars 啊，終於有個遊樂場啦，咁講到咁樣， 嚇、 啊，唉，不過唔係，之前都有嘅，不過即係嗰啲再流啲咁解啫，係 啊。 咪即係可能之前未只有個園區咁誇張咯，可能你 有 個 得一個飛過 遊戲 啊，一個咁啦。佢而家今次真有園區啊，真係可能未試過嘅。 嗯， 你講到好似哇咩咁勁咩咁勁咁樣咁啊，係。咁跟住以為冇嘅咯，以為冇啦。咁最尾先出啊，夏利信福嘅。夏利 信福， 佢又唔知做咩留曬須咁嘅，可能呢排走去睇殺神裝備啦，佢可能。我初都唔知条友边个有咩条胡须佬走出嚟嘅，啲胡须仲劲过阿佐治卢卡斯，哦，原来夏利信福嚟 ，OK， 系又搭埋只千岁鹰嘅，咪 系啦，开起动啊嘛！佢又话咩？今日啊，边个嚟唔到啊？阿 Peter 即系阿 Chewbacca 系啦，瓜咗啦嘛，因为啱啱系咯，系咯。不过佢好似有人扮 Chewbacca 嘅， 坐咗喺个机舱里面啦， 坐喺机舱系啦。佢话要起动千岁鹰，因为佢话一手揼只千岁鹰啊嘛， 系啦。 咁佢跟住完噶啦，跟住嗰个所谓开幕礼完噶啦，就系咁啦。唔系佢有放烟花嘅，咁又系咯。喺烟花都几行噶，咁即系真系好劲嘅，的确系。咁下边班又欢呼晒咁啦。不过我真系我反我感觉真系Star Wars 二死啊。 系 系啊，真系真系，你完全系为迪士尼服务嘅一个一啲嘢嚟嘅啫。我感觉上系。 嗯。 系。咁其实而家全部都系咁，我争在Star Wars。唔受打風受嘅喎，其實啲人 唔係即係你話呢啲嘢係商品，花窩從來都賣錢嘅。咁但係我感覺上以往咧，即係或者你每年嗰啲花窩咪有個好大個活動，你起碼咧你覺得咧，即係大家係好似真係覺得係為花窩去慶祝啊，即係為呢樣嘢嘅感覺嘅。呢度咧，我哋覺得個銅臭味咧，哇！唔係非常之重嘅，係得同臭味啫。 尤其是我哋睇完小飛象嗰套戲你更加覺得係啊。 係，冇錯。 咁我就冇聯想呢樣嘢，我淨係睇佢呢個開幕咧，我感覺真係完全係真係淺淺淺嘅啫，冇第二樣嘢嘅。係啊，係。咁啊，真係沙我二世啊！我感覺真係冇啦，即係之後就算點搞都好啦，是但啦，即係你都係掛住沙窩呢個名號嘅。一啲商品啊，或者一啲新嘅作品都係揾錢啦。係。咁同埋佢要咁強調新嗰啲嘢，都係揾錢啫。係。咁我難以想像咧，即係大家可以 picture 一下，即係如果有一日高達中意自己嘅遊樂場，你機器裏面唔會見到阿寶馬莎 R78 嘅，你會覺得好奇怪嘅咧？ 係。太咩人咯？我覺得。 我谂咩人都会觉得奇怪系嘛？ 唔系啊，啲僆仔唔中意见到 Archibald 你讲嘅成平时。 唔系咁，虽然佢唔中意见到，但系呢个高达游乐场系冇 Archibald。 唉， 唔奇怪咩？ 吓，唔系，如果佢嗰阵时佢又唔会觉得奇怪噶，我意思话 系嘛？咁但系你走入去卖模型嗰度，全部 Archibald。点解咁嘅？ 我唔知啊。 个园区又冇嘅，冇啊，冇一只 R78，一见都见唔到啊，冇揸股嘅，系啊，冇任何联邦智库都冇嘅，系啊，都净系用最新嗰只高达咯，又或者 Unicorn 啦，系，啊，冇话最新嘅，永远有再新系嘛，用 Unicorn 做嗰成个园区嘅主题，啊，你唔会见到宝马山冇呢啲嘢，你唔觉得奇怪？真系唔觉得？即如果有一日 Marcos 有自己一个园区，你只是见到 Marcos Delta， 冇咩马辉，冇嘅，你冇见到嗰啲位机嚟嘅，系新嗰啲机嚟嘅，你唔觉得奇怪？ 唔系都话睇下咩人咯，讲咗， 睇下咩人？ 系啊， 咪所谓 Marcos fans 咯， 吓，唔系都要睇我年龄层噶嘛，其实而家最紧要。 咁如果佢哋冇睇個舊傳，每個有問題。 我唔係講，我唔係講你啊，我係講如果佢個主辦單位係咁樣做嘅，你覺唔覺得奇怪啊？ 嚇！如果你唔係問緊我咯，所以咪話，如果我梗係覺得奇怪啦，我就睇咩人啊嘛。 唔係啊，係個主辦單位呢個舉動奇唔奇怪啊？我問緊。 唔係，所以咪要睇咩人對個主辦單位做呢一個奇唔奇怪咯？ 其實你呢個係一個商業行為嚟嘅啫 ，OK？ 你冇可能將一個品牌。你做一個園區嘅時候咧，你全部攞曬佢最原裝嗰啲嘢，係冇可能嘅呢樣嘢。 嗯。 咁迪士尼自己點樣擺米奇老鼠嚟咧？點解佢有米奇老鼠嘅？咁佢應該冇米奇老鼠喎、啊。 唔 係，你去到迪士尼，你見唔到米奇老鼠嘅，你就係見到最新佢嗰啲動畫或者最新嗰啲嘢嘅啫。 唔係咁，但係 Iron Man 嗰場佢擺都唔係最早嗰只 Iron Man 咯，第一集嗰啲 Iron Man 啦。 哦，係咁，但係 奇怪咧，咪唔奇怪啫。 咁但係迪士尼版本嘅 Iron Man 第一個係呢個啊嘛。 唔係迪士尼就係佢唔係擺 Mark III 啊嘛，佢都唔係。 咁啊，都係奇怪噶。 係啊，所以咪話根本佢冇影響，但係啲人唔覺得奇怪㗎，去到嗰啲，所以睇下你咩人啫嘛，我咪話。 唔係佢個行為係奇怪咧，就唔係啲人覺唔覺得嘅，佢行為係奇怪嘅，即冇可能你係咁樣去做嘅，其實， 嗯， 係啊，係，咁但係佢又不斷又喺度碌，唔係你咪唔好碌咯，係咪？咁既然好啊，咁如果你係用最新嗰啲，咁你唔好叫翻老鬼出嚟同你開幕禮先得㗎。點解開幕禮唔係阿 Ray 啊？ 唔係 Carlo 啊？阿黑仔啊？阿波啊？啊肥 Rose 咯 ？BB 八咧？你又話俾我聽係咁樣咩？咁照計呢班咁嘅契弟阿叔出嚟，嗰班要去啊？係咪？喂，佢真係好唔夾噶喎，兩樣嘢係。 唔係，但係其實佢對個市場係好夾噶嘛。 嚇？佢對市場好夾。 你啲人真係睇嘅話，梗係睇老嘢嗰啲啦。如果你話大人話啲傳媒嗰啲，梗係老嘢好照你啦。大啲就係玩嗰啲對啲舊嗰啲嘢係冇咁熟噶嘛。佢新嗰玩具或者咩，佢本身啲僆仔僆妹係翻嚟識新嗰啲嘢多啲噶嘛。 啊，唔係，咁你有新有舊唔得嘅咩？ 所以而家佢咪有新有舊咯？ 佢冇啊， 佢供有啊，佢係供嗰樣嘢啲嘢咪究竟係邊樣咪 做嘅嘢？即係你個園區，其實你有白冰又有嗰啲鴨嘴冰都得㗎，有咩問題啫？即係你唔需要嗱，沙窩唔同高達啊，沙窩由頭到尾都係同一個世界嚟嘅。 係。 OK。係。你嗰個園區係唔需要有個時代性㗎嘛？ 哦，咁啊，咁佢依家既然將佢擺咗去一個叫新故仔嗰度咁樣。嘅一個新地方，咁佢可能真係咁樣擺喎，會係 點樣擺啊？ 而家佢話呢個係新，近時冇出過噶嘛，咁佢梗係用我而家嗰啲設定啊。 唔係梗係啊，點樣梗係啫？ 咁佢 sell 新嘢嘛？ 嗰度其實咧，你係冇見到咧套戲入邊出現過嘅任何嘢嘅 ，OK？ 其實冇噶，你有冇睇過啲片先？ 有。 嗱，但係對佢出嘢之後台所有嘢係有好處㗎嘛，佢如果所有新嘅話。 咩好處呢？ 咪可以出新嘢嗰時有啲嘢加落去話有啲嘢。如果你舊嘅話已經 fix 死咗話有樣嘢去夾硬塞落去㗎嘛要。 咁我去個園區唔係去俾我見返套戲入面我見過 嘅。所以佢就係個市場嚟。個市場就係對唔同人囉。 我去 Harry Potter 嗰度，我唔係想去翻嗰套戲入面嗰啲場景嘅，我係去你下一套戲嗰啲場景，下一套又未拍嘅，咩奇怪啦喂？ 冇啊！ 不如你個高達如果用嚟緊嗰啲高達嗰啲做主題啦 ，Unicorn 都 out 咗啦，下一套高達做主題啊，好冇？啲人唔做嘢噶，大佬。總之咧。呢、這個嘢好怪地咧，佢又唔係佢重現緊，即係你真係星戰，即係佢自己成日講話呢度係重現咗星戰嘅世界啊！佢成日講啊，但係實在唔係啊！我冇見過呢間咁樣嘅店，又冇見過呢個地方嘅。嗱，其實咧環球片場佢都係俾你見翻哦大白鯊，見翻嗰啲嘢啫嘛，唔係做乜啫？咁其實你呢啲咁嘅沙窩館。收都有㗎啦你今次嘩誇張啲整個園區㗎嘛。咁你去到喂我唔係見返啲我熟悉嗰堆嘢為咩啫為咩先我就覺得冇為嘅你俾我就。即係佢就可能當好似當就係啲咩魔獸世界㗎咩即係好似一個世界㗎嘛。 唔係佢而家好明顯係做呢樣嘢㗎嘛。 係啊 佢要打造一個星戰嘅世界由佢做場嘛。佢唔係做一個場景好似環球片場咁做返套戲入面嘅景嚟㗎。 你唔係即係呢個地方你作為去開迪士尼去逛下當然冇問題啊係咪佢好靚嘅啲嘢整得好靚嘅 ,ok, 係嘅 ,ok, 咁但係個感覺咪就可能咁、哦、我去 Sea World, 佢都好靚㗎。佢都好多整好多我冇見過嘢咁但係呢個係 Star War,ok,我就冇感覺啦 ,ok? 即係如果你去嗰係聰明笨伯啊 ,Flintstone 嘅園區咁咁你咪想見返個卡洛邊入面嗰啲車呀、啊、 係。 你咪想坐上去啊 ,Flintstone 嗰架車影幅相呀你唔係再杜撰一啲其實我唔卡洛冇出過啲嘢㗎做咩呢即係你可以從 Flintstone 去想像㗎。 哦，咁既然佢啲起送機都係恐龍咁，咁佢其實第啲嘢都係恐龍嚟嘅，係咯，咁架飛機可以係翼龍嚟嘅，咁你作一大堆我都冇咗溝都冇出過，唔係最奇怪嘅，溝有出過咧佢又唔出啊嘛，你話你加我冇所謂啊，你先咗我睇下我想我，咦溝見過呢隻嘢喎，一影下相先，咁冇嘅， 有啊，佢咪整咗而家佢有嗰啲我哋 X Wing， 我冇我冇興趣。 就所以睇下睇啲人個對象係咩。 咁如果你呢個園區係趕絕幾十年嚟嘅 Star Wars fans， 咁拜拜啦 ，OK？ 講完啦。 嗯。 即係其實我會 expect 咧，你係有新有舊嘅。我唔排除你有新就冇問題嘅，你白冰都可以有兩批嘅，有新有舊我 OK 嘅。你 X Wing 都可以有新有舊嘅，嚇。唔爭在你嗰架清水鷹一日啊換個原天線，後日啊換個四方五素嚟啫，係咪？你中意啊塌翻個頭上去變翻阿 Han Solo 嗰個都得，你個基本嗰嚿嘢都係嗰嚿嘢啫嘛，係嘛？或者你好似只 RS 十八咁，佢擺咗一輪換啦，佢咪換咗嗰啲教位，又話呢就係 G3 噶嘛，即係佢話整咗嗰個咩磁力乜嗰、那個咩鬼嘢話？即係個咩名咧 ？Kick 乜鬼 system 嗰個啊？佢咪換咗嗰啲教嘅。 嗯。 即係佢係由凹落去變咗冇凹落去啫嘛，其實吸個殼啫嘛。咁其實你個千歲鷹可唔可以有時換隻碟？咁咪變咗第二套戲個樣咯，係咪啊？佢吸翻啲嘢上去，咁其實都係嗰隻嘢嚟嘅啫嘛。咁你有時轉下款，咪仲好，咪次次嚟都仲係咁，係嘛？你唔好整死咗一個嘢咁樣，咁你就整死㗎啦，講真啦。系啊，咁即系以后呢个场就系咁啦，系嘛？咁我冇兴趣啊，我讲先 ，OK？、 嗯、 我嘅感觉就系 Star Wars 已死啊，就是、我见到啲旧嘢，发觉哦 ，OK 得，即系迪士尼手上咧 ，Star Wars 其实死咗啦。咁我哋继续睇嗰堆咧，其实唔系 Star Wars 嚟嘅，即系其实咧叫做 Star Wars 有啦，其实 啊，你叫做 Star Wars 嘅啫，唔系我对呢个园区本人都有啲期望噶。咁而家出啲见到个实物出嚟，原来系咁嘅。原來佢排除曬所有舊轉嘅所有嘢嘅，咁我真係冇 expect 過，係啊，即係我起碼覺得喂呢度乜唔係有啲帝國軍嘢會出下咁，其實你係個 show 嚟嘅啫嘛，你有黑武士同阿基佬偉會同時登場有咩咁奇啫？ 唔係你唔係話 佢 有另外 佢係現實 有 先得 嘅 ，First Order 另外一邊起緊㗎係咪？ 係啊，都係 First Order 咯。唔系帝国军啊，冇帝国军啊，你唔觉得奇怪？即系我会希望佢哋系几代嘅嘢都会出现嘅。OK， 如果你有个高达游乐场，我 expect 有新嘅高达，有旧嘅高达，系历代嘅高达。 系， 吓，我唔介意你摆埋阿天香一号、二号，吓，而唔系你排除晒所有旧嗰啲嘢咯。 佢唔系佢啊嘛， 一旧 嗰啲 吓，唔系啊，你卖咗俾佢，你咩唔系佢啫？ 个版权佢就唔系佢整佢啊嘛， 吓，即系你出得黑武士啊？点解唔出得黑武士？ 唔系出得 以往嘅游乐场迪士尼都系出黑武士噶，嗰啲你嗰啲去叫啲细路仔去玩 Jedi 嗰啲咩 Academy， 佢最尾个挑战就要打黑武士。 咁佢呢度一定会有啲嘢噶都，我意思话佢个景嗰啲佢本身就 系冇啊，你冇睇片嘅啫，冇啊。冇啊，系冇，全部系新嘅嘢 ，OK， 冇晒旧选啲嘢，咪甚至唔好话新嗰啲嘢啊，新嗰啲嘢只不过系嗰几架飞机系用嗰啲样，其他系未见过，连新都未见过噶，你明唔明啊？个问题佢开咗一个自己嘅园区，我冇喺啲戏见过噶呢啲嘢，咁先好嘢啊，系啊，嗰几架模型系唯一你喺电影度见过噶咋。冇㗎啦，佢嗰度每一间嘢都係佢自己作出嚟嘅 ,ok? 即係我一开个高达园区冇任何嘢你喺高达度见过嘅，我话嘅啫。你有冇 ok? 唔係我完全唔会新就会 ok, 都唔关事都冇嘅，都套戏都冇呢啲嘢嘅。咁样做法咁你都可以跟登塔飛啫，係咪啊？ 唔係當武器啊，咪講咗 啊？ 佢唔係當武器個景啊嘛，咪個世界咯、啊。佢話 咩世界？ 咪佢而家星戰個世界由迪士尼打造。 咩世界啫？ 你要問迪士尼咁樣 啊？咁 冇任何人入去會有 feel 嘅嘢 ，OK， 因為冇睇過嘅 ，OK， 嗯， 即係禮拜啦，係咪？ 夏木我去做咩我都係差唔多啊，星戰我唔會無端走去噶。 唔知啊，我就覺得 非常之要睇啲人拜唔拜啫嘛，其實。 唔係你睇下，我唔知道人拜唔拜啊，因為啱啱開幕係。 係 啊。你唔係你話去行下咁，我都有興趣嘅行下。 嗯。 我睇完我好中意喎，我諗我已經唔會咯，可以答到你。 嗯。 係，因為冇真係冇我想見嘅嘢，唔好意思。係。 好。 呢個係一個 RPG 嘅 Star Wars 世界，係你自己去組建嘅 Star Wars 世界嚟嘅啫。即係我唔排除裏面可以有中國古裝出現咁咯，即係呢啲咯。即有小龙女啊、神雕啊，咁都 OK 嘅，系咯，除咗光剑之外，都可以有倚天屠龙啊，咁都 OK。即系我唔 OK 啦，系咯，我唔 OK 啦。咁里边嗰啲 Joy， 咁亦都系佢碌就碌你 R D 2 BB 8，但系其实佢唔系嗰只嘢嚟嘅，佢即系第二啲 Joy 嚟嘅啫。 嗯， 系啊，就系咁啦。OK， 咁佢就话喺沙窝嘅世界有个咁嘅星球。咁呢個星球係從未喺Star Wars世界出現過嘅咁 ，OK 係咁其實好耐之前啦，佐治盧卡斯係犯過同樣嘅毛病，就係拍伊沃嘅電影。咁嗰個已經係嗰個星球嚟噶啦喎，佢話係啊，咁都係伊沃出現嘅喎，即係伊沃就出現翻嘅喎，即係喺呢個 Return of Jedi 嘅伊沃就有出現翻喺個嗰嗰度嘅，係啊，但係死到直嘅 ，OK 同你講， 嗯。 点解？因为嗰套嘢就系 Out of the Star Wars 世界观嘅 spin off。 系。 咁你除非话而家啲人中意啦，系咯，咪唔紧要嘅。OK， 呢个系游乐场嚟嘅啫。OK， 咁无论你整成点，有新园区都会睇噶啦。就算唔系 Star Wars， 系嘛？ 嗯。 吓，不过即系如果你挂得呢个牌出嚟咧，呢个名衔出嚟咧，我就好失望啦。OK， 我作为吓。由第一套戲已經開始睇嘅人嚟，我非常之咁失望。我覺得沙窩已死，呢個就我嘅感覺。咁啊，第二啲人講下。 嗯， 我就冇咩感覺。基本上就係、是、都係你講嗰句同臭味太過重咯。基本上就充滿啲計算咯。基本上就我就冇對我嚟講係冇乜吸引力咯。係咯，基本上。 你兩去行下，即係如果香港個迪士尼都整翻個咁嘅園區啊，咁去行下， 你有舊 嘅 舊版嗰個 我 就，你有舊版嗰個就會去行。 唔係，如果行下我都 O K， 咪行下咯。 新嘅咁又都新嘅，我冇乜特別興趣嘅，真係係咯，唔會有好大衝動咯。基本上入到去都哦咁樣啫嘛。 咁啊，新宇同阿芬芬有咩睇法？你有睇過啲片啊？ 嗯。 有睇到 啊！點啊？你中唔中意啊？ 咪當遊樂場咁行下咯，即係佢裏面啲嘢都整得好靚嘅，的而且 確係啊，好靚㗎，係 值得入去睇嘅。 係啊，唔好當沙窩嘛。 我身處其中，有冇沙窩嘅感受咧？咁啊，真係要入到去先至清楚。咁如果齋睇片嘅咧，我啊覺得你話任何嘅冒險片都得，咁唔係一定係星球大戰。 你係咩都得㗎、啊？你話呢個飛俠哥頓都得㗎，其實係。 咁但係你話佢完全冇舊嘅嘢咧，都唔係嘅，佢都有翻啲，即係有啲展品咧，都係有啲舊嗰啲頭盔啊、光劍啊嗰啲咁嘅嘢。咁嗰啲就有啲感覺嘅。你話一啲場景咧，就真係未見過，嗰啲就真係麻麻地啦。對我嚟講就。 你話見過啲頭盔嘅咧，佢係作咗一間嘢，話有隻嗰啲， 可以擺曬啲紅色嗰啲禮服嗰個頭盔啊。 佢就話咧，佢係即係嗰啲佢當係古董店。 係、哦，係啦。 咁佢 唯 有喺嗰度咧，佢就會見得翻有啲 舊 嗰啲嘢，或者咧，佢將以前嗰啲啊，嗰啲怪獸啊，即係佢沙窩咪好多嗰啲怪獸，個獵頭咁樣全部當鹿頭咁樣掛曬喺埲牆咯，對雪怪啊咁啊。 係啦。 咁你嗰啲係唯一咧？你見到嘅，咁但係佢裏面要當嗰啲係古物咁樣嚟去講，即係我唔明點解佢要將個時間啊，要咁強調啊？ 即係其實你有個園區都黑武士可以同基魯偉同場演出嘅，有咩問題？即係你電影入邊梗係唔可能啦，係咪？ 系， 电影入边梗唔会啦，佢唔同时间，即系等于你打机战，乜鬼高达都走出嚟噶啦。 系， 咁阿宝冻喺度嘅时候，咁唔应该有后来嗰啲人啦，唔理鬼佢啫。咁其实大家都系热闹嘅过瘾啫嘛，系嘛？即系点解佢咁刻意要定一个时间喺呢一个地方嘅咧？你又唔系真，又唔系古仔，咁点园区嚟咧，大佬？ 佢咪就系可能就系真系想。將呢樣嘢都擺咗落佢遲，即係遲啲擺落個古仔度咯。 你話呢個你推測嘅啫 ，OK？ 唔係啊，你推測嗰啲唔係話佢會出呢棟咩？ 係啊，漫畫係啊，係啊，係啊，但係本漫畫係要嚟推銷佢呢個園區嘅啫嘛。即係其實佢最尾都係想你去玩消費啫，係咪？去到再買嘢啫嘛，係啊，係咪啊？係咪先？既然你賣嘅嘢又好多舊轉嘅嘢喎，我最奇怪就係、是，咁好明顯即係你去嘅人咧會中意舊轉嘅，你想買舊轉啲嘢㗎，咪擺喺度賣把托咩？咁點解你嗰度直接展覽啲係冇嘅咧？我真係唔明啦。OK， 可能啊唔知啊，總之我就冇興趣啦。OK， 即係去行下咁就當個新園區咯，係咯係咯係咯，你開咩新園區？我覺得都值得去睇下咁嗰只咯。但你刮刀呢個名字我都冇咁嘅需要。你任何奇幻嘅嘢都得㗎，你開個唔知乜嘢，你開個飛入哥頓都得㗎，其實係咯。 係 但你開個飛入哥頓，我又會期望你有返嗰啲電影入面我見過啲喎，嗰啲英人呀，係咪係咪先？唔係咁無厘頭嘅，你哦你唔係，我呢個飛入哥頓呢係呢個電影之後過咗100年嘅世界，咁即係點呀？我都唔知係點，你咪自己幻想我睇，但係我其實想睇翻嗰戲入邊嗰個世界啊嘛，同埋嗰個咩時間都成日都唔係同我哋關我哋事啊，佢反正都 long time 係高㗎啦，係咪啊 ？far away 加利時啊，大佬咁唔係咩事啊，大佬我想見翻多啲唔同時代嘅Star Wars嘢啫，你都俾唔到我啊，咁我就唔得啦 ，OK， 我唔得啦 ，OK， 咁新年你得唔得？ 咁你話一睇係模仿嘅，但係。 咁行下我都 OK 啊， 即係你話會唔會好鍾意咁就真係要睇下佢到底入面啲嘢係咪好玩啊？咁你話 冇嘢玩㗎，你成日講玩咪就你睇曬，全部係去參觀㗎咋，係咁多，唯一可以坐入去玩嘅就係個揸下架嗰架千歲鷹㗎咋，冇㗎啦。 咁同埋千歲鷹睇落去好似真係睇片咁樣咁囉，咁我唔知道到底個參與度可以有幾高 啦。咁我哋冇去行過啊，咁佢就有個電視台嘅，即係佢就去玩咗一日啦。咁佢出返嚟呢個講法就咁，都係佢冇對其他啲嘢 comment， 佢就話呢就千歲鷹佢玩完啦啱出返嚟啦。咁佢話呢咁就坐下當然好過癮啦。咁但係呢佢就話其實如果你真係當呢佢經歷一次可以親自揸千歲鷹嘅感覺呢，佢話其實係玩一個 ride 嘅感覺啫。離開揸千歲鷹嗰個感覺呢仲好遠好遠好遠啊。其實係呀。 其實我就比較奇怪嘅，即係咪驚，即係佢驚啲人會玩到嘔，咁所以就佢編排俾你咁玩呢，因為如果你話要做一次正式自己揸嘅，咁佢跟住喐嘅，咁其實嗰啲有曬啦啲技術，咁你當然你唔會俾佢部千歲鷹嚇飛到翻轉頭咁樣咁嘅，咁佢喺一個大概嘅路段一路咁樣向前行咁。 唔會飛翻轉頭冇問題噶。 唔係。 你坐喺個飛機度，你抽頭你係唔會倒轉噶，你裏邊。 唔係咁嘅意思啊，即係話咁你。你會 out of 咗嗰個想俾你玩嗰啲位噶嘛？ 唔會嘅，你要知道咧，其實你模擬機艙咧去學揸飛機啊。 我唔係講緊個機艙啊， 啊， 我講緊佢入面嗰個俾你玩嗰個路線啊。咁你嗰個路線，咁你 set 咗佢一路向前行，咁可能咁樣先至一路有啲 event 咁樣一路出咁樣噶嘛。咁你。你咪可能係做返一個都有返咁上下前後左右嘅有個位嘅，咁你都可以控制下佢至少向下左向下右飛下高飛下低咁樣，咁未至於去到返轉頭嘅咁咪得囉。咁但係如果佢連呢啲都唔做，即係一味就係播片嘅話咁樣， 咁啊，即 係佢唔係一味播片，佢都可以你唔知推個掣咧，跟住就會去光速嘅。 嚇！ 咁但係咧，其實佢就一路咧，只係指導住你嘅啫。即係咪其實你唔撳都會去光速嘅咧？咁我就唔知啦。OK？ 係。即係到底佢有幾多嘢係真係你控制嘅咧？咁樣咁總之嗰個女主持就話咧，唔係啦。咁我點知點樣唔係啫？嗱，你作為一個節目主持，佢都咁誠實出嚟，冇幫佢貼金啦。咁你自己講， 係 嘛？佢應該係出嚟，哇，好好玩啊！咁樣噶嘛？你比上香港一定係咯，阿孫孫一定係咯。 嗯， 啊，唔會走出嚟話，好似都唔係咁過癮做喎。嗱，呢啲係真話嚟啦，大佬，你竟然夠膽出嚟話唔係咁過癮？啊！我叫你今日嚟採訪，你出嚟唔係事必同我講到好好玩嘅咩？原來人哋鬼佬又唔係喎，佢可以講真話喎。佢話其實係 OK 啦，咁啊咁坐入去坐下又幾得意嘅。咁但係話離開親自駕駛詹瑞英呢件事咧，仲有好遠好遠好遠啊！遠到好似佢嗰個古仔咁遠啊！OK， 夠未啊？係。咁總之咧，我唔覺得佢出翻嚟之後，佢覺得好真係話，即係梗係 O K 啦，係啲嘢整得好靚咧。咁佢仲講好多嘢喎，咁佢就話咧，嗱，咁你沙窩咁啲嘢咪整到好舊㗎嘛？係啊。咁佢話，但係咧你摸落去啊，佢其實係一啲塵都冇嘅。 係。 佢整到好似好多塵啊，好多舊化嘅嘢，全部係整落去嘅。O K。佢好似喎，即係佢都話係喎，睇係好似唔係話，我梗係噴油咁樣咁簡單喎。喂，真係好似係好污糟，但係我摸落乾淨嘅。嗱，咁我唔知佢咪 expect 摸落隻手黑咗啊？但係佢就話咧，呢度其實係一粒塵，有一粒沙都冇嘅。係，因為嗰度其實亦都係一個好似一個星球起啲嘢咁喎。咁你會唔會冇嘅咧？咁佢真係冇嘅。O K， 咁你佢就話真係個感覺咧，就咪去咗遊樂場咯，就係咁嘅咋。 咁又咁講，咁你呢度始終係俾小朋友去嘅，咁你嚇 唔知，總之佢個反應咧，唔係話好唔係話差，但係意思佢有好多嘢覺得係唔係咁俾到嘅，所以佢就係話， 唔 係 好明顯個年齡層，其實佢做出嚟對個對象係幾多歲好明顯啦。 係咯，即係同埋嗱，你有講到咧個玩嗰個人咧就。去試過睇嗰啲光劍，即係整光劍嗰啲啦。咁佢就話係啊，都唔係膠嘅，咁啊，好似有啲質感咁嘅。咁但係 佢話攞上去好似個假檸重㗎嘛。 嚇嚇嚇！咁但係我睇落去咧，就嗰嚿即係真係玩得嗰隻光劍咧，就好似略嫌感覺膠嗰啲啦。 咩玩得個光劍？ 即係佢真係整光劍嗰個整咗出嚟嗰啲樣子啊，就比較膠啲啊，即係 唔係好靚嘅咋，係啊， 係咯，就唔似得嗰啲咧。 佢就 係 話重啦，佢唔係話佢係鐵啊，係 重。 佢就話佢重嘅，拎起手好似啞鈴咁嘅。 OK， OK， 咁但係你影出嚟咧，你見到嗰支嘢咧，唔似金屬嘅。 係咯，即係如果係我去玩嘅話，咁我諗我就唔會買嗰支光劍啦，仲要成千四蚊。 你平時啊，你真係買 FX 嗰啲啊，即係最少佢都似你套戲入邊咁，佢空色嘅喎，大佬。 係。 唔係佢真係金屬㗎。係。 即 最少嗰個劍嗰個柄嗰個位係真係金屬，佢唔係話噴啫，仲銀色咁，佢真係金屬嘅。最少個殼係啊，你睇落去咧，話即係都一道具 feel 嘅。係。咁呢個好明顯唔係咯，咁但係呢啲係叫做你去買嘅產品嚟嘅啫，係咪？係囉。 Mm-hmm. 如果200蚊真係俾支金屬你去賺條毛咩，係咪？係。即係擺到明㗎啦，即係等於你入戲院買熱狗就點會平呀，係咪？買戲院買咗熱狗就點會係足料呀，係咪？ 係。 佢咪俾咗好普通嗰啲你嘅啫，唔通俾啲真係嗰啲嘩碌上吓仲粗黑人嗰啲咩，係咪？我唔知啦 ，OK， 即係一般嘅，俾啲即係好一般嘅嘢你，但係賣貴十倍嗰啲咩嘢你啦，嚇，咁你一定係咁揾錢嘅。咁我就見到係咁咯，你其實成個園區都係去製造啲消費嘅機會啊。 係，冇錯。 係啊。 係啊，冇啦，我都睇唔到有啲乜嘢啦，我就見到係咁嘅。 同埋好多時咧，呢啲地方咧，咁啊點都會有介紹翻 Star Wars， 即係或者嗰個古仔嘅歷史嘅嘢。咁我暫時睇落佢呢度就未有啦。 冇。你去嗰啲咧，嗰啲扮一個中古世界啊，扮 Harry Potter 世界，人哋嗰啲其實係真係有啲演員啊，咁會走出嚟噶嘛？ 係 嘛？ 係。 咁呢度都有好多演員啊，扮遊客咯、啊。 嗯。 即可能佢實在拍攝嗰陣咧，係未有人去玩嘅嚇。 嗯。 咁嗰啲咁靚仔靚女嘅遊客都睇怕應該係演員嚟嘅。係。咁佢到時真係。開火之後呢樣嘢，我哋睇未見到有真正嘅遊客拍出嚟嘅，因為佢哋真係預早去玩㗎嘛，即係試玩。 係， 到時佢冇翻啲演員呢去扮翻啲 Star Wars 世界嘅人啊，都周圍行咁，我唔知咯。有咪好翻啲咯，可能有啲個頭咁有兩條須咁嗰啲咧。 啲外星人。 係啦係啦，即係佢白冰就有嘅，喺度除除嘅。咁但係我暫時冇見到佢有啲咩其他嗰啲嘅。咁如果你諗下，你去中古咁咪有人又扮啲精靈啊、啲 elf 啊咁樣噶嘛？ 係啊， 即係你入到去，你就會感覺到啊，嗰度係一個可能 Lord of the Ring 嗰類咁嘅世界。雖然佢唔係 sell Lord of the Ring， 即可能都係魔法世界。咁可能有一啲人一路唔知賣啲咩魔法道具，一個市集。咁其實嗰啲全部都係演員嚟㗎啦，梗係。咁你營造翻嗰個世界嘅感覺出嚟啊嘛。呢度其實係一個裝修到咁樣嘅一個商。其實一個商店街嚟嘅啫，我感覺就係咁咯，係咁啊，暫時係咁啦。咁我睇下有冇之後有人真係玩咗，再喺實地嗰啲人再拍嗰啲，即意思即係喺佢開火之後嗰啲，唔係去 唔係有啲人開咗再去 review 嗰啲人再拍片啊嘛。 係啦，咁佢哋先實在知道佢去到玩啊，其實佢可能都真係有人扮啲，咁暫時我未見到嘅呢度 ，OK， 嗯嗯， 啊，因為暫時佢喺度講嘢嗰啲人，甚至乎其實係機械人嚟㗎，係。 嗯 即係你入到嗰個場景咧，有隻嘢企喺度同你講嘅，你唔好以為嗰係人嚟㗎。係。佢哋咧，佢啲整得好真嘅，唔係即係佢都唔係人樣嘅，咁所以佢應該係機械人嚟嘅，我估。咁同你喺度講解呢個嘢嗰啲應該係機器。咁即係暫時我冇見到有啲即係扮成呢啲嘅員工咯，係咯，係有白冰嘅，暫時係得白冰嘅，咁到時做啲咩 show 咧？咁我唔知嘅，會唔會有啲 parade 啊？我唔知嘅，因為暫時都未見到。 嗯。 咁但係以佢而家嘅感覺，我就覺得係。冇嘅，都系 cap 水嘅啫，都冇乜提第啲嘢噶啦，就系咁啦。咁当然唔系话唔使去睇下，即系如果大家系去开嗰个园嘅，都去开迪士尼嗰佢边间嘅话，都系美国噶啦，肯定系咪加州噶啦，我估系咯。你去咗嗰间嘅，咁点都又会行下嘅。 系 呢个都一定嘅。你俾我去咗，我都唔会唔行。OK， 咁、但系你话佢系咪好有诚意？去即係重演個 Star Wars 世界咧，我真係唔覺得，唔好意思， 佢好有誠意賺錢啊嘛。 咁呢個梗係啦， 係啊， 啊，佢有冇想去重演 Star Wars 世界啫？我唔覺咯，唔好意思啊， 梗係冇啊， 我真係唔覺啊，係啊，雖然嗰只千歲鷹真係好宏偉嘅，係啊，但點解係四方個雷達啫？我係覺得係、OK， 咁我頭先都講過啦，如果佢係定時係會換裝嘅，我就 OK 嘅。即係佢冇時代性嘅，可能佢哦，而家我整呢隻啫，可能佢過三個月啊，佢又換翻係嗰個款，咁或者佢一時啊又換下 Han Solo， 咦多咗個頭喎、啊，咁冇所謂㗎， 係到時睇啦呢啲。 係咯，到時睇啦、或者佢可能喺第二個地方嘅園區就會剩翻舊嗰個咧。 仲嚟？ 唔知道啊。 唔係你話帝國嗰邊啊，未整好曬㗎嘛嗰種。 唔係都話唔係帝國 First Order 咯，講明嗰度係。 係，即係可能喺。 好明 咗其他嘅地方佢都可能會整。 即中國係嘛？中國係嘛？ 係咯。 中國嗰個整翻舊嚇。 唔知啊。 上海嗰個。 啲唔知啊，係我未聽到會搞誒，即暫時就係佢呢度就咁樣整咗咁嘅園區啦，係。咁大家睇下啦嚇，即所謂等咗好耐啊，因為佢都即聽佢話整樣嘢都講好耐噶嘛。 係。 咪真係好著弱㗎，最初真係好著弱，即一個感覺係俾人一盆冷水淋咗嚟嘅感覺。 嗯。 而家見到實物之後，即等於你哇好期待台場即高達啊咁樣，即而家都好期待噶。哇嗱，而家就識喐噶嘛，大佬係係嘛？咁照計應該都好震撼啊，好過癮啊！咁如果到時我俾人一盆冷水淋落嘅感覺嘅時候，你咪睇下咩感覺咯。 嗯， 係咯，係啊。 好。 即咦？點解唔係 R 七十八嚟嘅？咁係啊，即係咯。 我點解嗰度原來係 cap 水嘅咋咁樣嚇？即係佢唔係想去，即係俾大家去即係去開心，去即係、啊、可以感受到嗰個感覺咁。其實你要揾錢明啊，梗係揾錢啦，唔通開嚟真係俾你 happy 咩？即係你揾錢之前，我都要你要我中意先嘅，大佬係啊。咁如果你排除曬嗰班舊 fans 嘅，要去到呢個程度嘅，咁啊由佢啦嚇。OK。 好， 咁而佢又覺得 Star Wars 咧仲有得後續發展嘅，咁你又繼續啦嚇。 嗯， 我就非常之懷疑呢樣嘢嘅。咁我去到我就同阿佐治魯卡斯個表情一樣嘅，即係我睇呢條片嗰陣。 係、 嗯。我明點解佐治魯卡斯呢個樣喎？我都係呢個樣見到，係啊。 係。 係啦，我覺得 look 都係收咗錢喺度扮 hyper 嘅啫。 嗯。 係咪啊？即係冇話佐治魯卡斯咁真情啦，話曬係嘛？佢因為佢哋係請翻嚟去幫佢 sell 嘢噶嘛。 係啊。 佐治魯卡斯一定唔係啩？ 嗯。 咁佐治魯卡斯冇錢㗎，分咗可能真係作為收一啲副手嚟吹下場。 誒，定係之前。 喂，同埋佢都唔係志在你錢唔錢啦，係嘛？係。佢大把錢啦，你同佢買呢個嘢都俾好多佢啊！但係我見到佢唔開心㗎咯。 嗯。 係啊，係啊，係啊，咁你咪大家自己睇啦嚇。 好。 OK。 咁多。差唔多，差唔多啦。 啊，好啦，咁仲有 冇？ 好啦，远啦嘛，顶唔顺啦，我哋。好啊， 差唔多。 好啊，睇下下星期有咩睇啦。 好，咁就 下星期咁咪做 变种特工 黑凤凰。 黑凤凰。 变种特工 系啦， 最后一次呢个班底嘅演出噶啦，大家都系咁讲啦。 系啦， 系啦， 要睇啦，呢套一定要睇啦， 系啦， 系啦。咁啊，将呢个 Lauren 呢个角色死埋之后，佢都几大镬，真系唔知做乜嘅啦。之后系啦， 咪之后 reboot 过咯，重新 reboot 个 Marvel 版本噶啦， 就好似话咗唔会搵翻佢哋做 喎，系啊，会另外一班人做噶啦，应该 系啊。唔知傳聞真定假 啦，我睇翻 Lauren 唔知做乜啊，唔係佢，係呢個系列啊， 即係唔知仲有啲咩好做。 係啦，冇啦，你最後一個可以即係叫做啲人都 OK 嘅角色， 冇啦，冇啦， 係啦，都冇埋啦，咁唔通靠 Pleasanger？ 啊， 亨吉基已經衰咗啦 ，OK？ 唔通又嚟紅雀？ 唔係紅雀梗唔得啦，係咯，咁啊冇噶啦，係咯，對佢嚟講啊，拜拜，係啦。咁啊 ，X 教授就當然係新開始啦，係咯，佢繼續撕裂啦，可以係咯。 系， 系咯，咁啊，唔知啊，再其他人嗰啲就惨啦，即系叫做新一代嗰班啦吓， 嗯， 即好似啱啱接手咁就玩完， 系， 系嘛，咁而家雷射眼就冇机会成长啦吓，呢集完啦，系啦， 系 ，Ready Player One 咯，继续， 其实系 Ready Player One 个男主角啦，系，都系戴个 Virtual 嘢个眼度啦， 要戴住眼镜咯， 系 都系要戴眼镜啊，系啦，咁啊冇机会发展成为即系。即係呢個我哋睇開嘅隊長啊 ，X 名嘅， 嗯， 係啦，咁但係希望喺 Marvel 嘅版本裏面佢做翻隊長啦， 會威啲啦佢， 係啦， 唔好咁虧啦，係啦，即係其實你睇卡通佢真係好勁噶嘛，係咯，阿雷神， 好有型啊嘛，應該係， 冇啊，呢度變咗好似啊，成覺得係，係，係咯， 唔係正常發揮都冇咩問題，其實係， 嚇， 佢同其他 X 名一樣，如果正常都 OK。但佢係特別最廢嗰個，唔正常嗰個。 呢度我驚佢做兵嘅咋，今次都係。 哦，咁九成係都似啦。 係啊，即係你又以為佢溝翻啊黑鳳凰翻嚟噶嘛？ 你又想 翻？應該係兵一隻嚟嘅。 嚇！呢個係呢個劇情嗰陣時係動畫版日本嗰個版本做咗。 係。唔係呢度好似係話其實 X 教授溝翻啊謝西加謝西廷去解決電視啊嘛？ 哦。 係咪？ 咁樣。 即系呢个反派系啊，谢西加就西廷嚟噶嘛， 系到时睇啊， 都系靠 X 教授救晒啊，最尾系，唔会系雷射眼啦，应该系， 系咪呢？响热路沟 啊，你 系， 吓， 响热路沟啊嘛， 边度啊？ 喺小丑回魂嗰度再嚟。 唔系，佢如果咁讲，佢好多次啦，之前一好多次，即系做男女档咁样爱情片都拍过几套啦， 系。 即係呢一集都啲人都估啊，可能都係咁咯，係咯，即係其實係咁嘅安排嘅，其實就唔係即係唔係直接打低黑鳳凰唔可能嘅，係咁其實係對付佢後邊喺度操控住佢呢個女魔頭啊，不過佢係咪女嘅我都唔知，係啊， 其實佢係用呢個樣出現，佢都唔係人嚟嘅，即係外星人。 佢係啊，唔係，如果佢係啊，邊個角色係男女都得噶嘛？ 係 啊，哦，空少先生。 哦，嗰、那個。 Sinister 佢係男女得噶，做啲肉身咗好多分身噶嘛，佢 而家係要係 X 教授男女都得先，但係咯，係。佢做萬能蘇係嘛？係咯。反正我都冇 feeling 嘅，你中意前又得，後又得啦咁啊。你揾刀仔插佢大髀，佢都冇感覺啊！反正係咯，係咪咁啊？唔好話插啰柚啦，係嘛？所以咪掂啦，係嘛？咦，好玩喎呢件咯，係啊，佢發現啊。咁啊，佢話佢呢個都結合咗好幾個角色撈出嚟嘅，話今次呢個敵角唔係一個， 哦、 即係唔係話編係邊一個漫畫角色，佢有幾個咁混合咁啊？唔知佢到底係點啦？入場睇啦嚇。 嗯。 或者其實佢係小丑啊嘛，小丑回魂個小丑都得。 咁 啊。crossover 過嚟嘅其實。咁啊唔知啦，暫時未知係點啦。咁唔係話好睇，我哋都唔敢話期望。不過話曬呢一即係呢一個 睇埋佢係 啦，呢、這個真係 即係告別大家㗎啦，係啦。 嗰陣時試影俾人插到爆，即係要補拍㗎嘛，因為嗰陣時 係啊，所以其實未必太好睇㗎，實在係啊，係啊，因為你今次咧係真係用咗班呢班僆仔嘅呢一班人做咗主角啊。 係。 以往其實佢哋係，你覺得佢哋係？唔係主角嚟㗎嘛，佢哋喺度㗎啫嘛。 其實唔使講咁多嘅， 嗰班友嘅。 其實 X-Men 唔使講咁多嘅，只要狼人做主角嗰集就得，冇狼人做嗰集咧，啲人就受到飛起就話就得。 係啊，咁今集係冇㗎，同大家講先，暫時都唔係， 暫時都話係冇㗎。係 啦，佢有機會咧係突然間彈出嚟㗎嘛。 但係佢係客串都唔得㗎，好似上次嗰啲 Apocalypse 咁樣。 客串唔得㗎。哦，即係話如果呢度佢突然間彈出嚟都冇用嘅。 系冇用嘅，佢要 佢 个故事先系佢，系 咁 系佢事咁先得嘅。 咁啊，一弹出嚟就唔系我会买飞啦，我都唔知道有你系咪？ 系啊， 系咯。你讲明有，我真系买飞，我明白明白。即系弹出嚟俾咗惊喜啲买咗飞嘅人啫，但系吸引唔到人入场。 系啊，同埋啲人睇完 唔 好睇嘅， 唔会话听嗰乜嘢有啊有狼人咁啲人入翻去嘅咩？唔会嘅，唔得嘅。 所以唔系狼人做主线，啲人睇完就话唔好睇啊。X 唔得嘅， 有边次 要佢做主线 冇？有邊只冇狼人？啲人話好睇啊，睇完。 咁啊係啊，唔係有啊，係要做主線啫嘛，啱啊，係啊。即係 我覺得好睇嗰套咪 First Class 係佢冇粉，我都覺得好睇咯。 咪其實好睇啊，係 咯。 但係啲人評語唔係高嘅。 真係唔得的話，又何來會有而家呢啲戲？ 係啊，但係啲人嘅評語 First Class 唔係話 冇錯，冇錯。First Class 其實咪就係啊 Kingsman 同埋 Kick Ass 導演嘅，係好犀利啊，拍得好好啊。 嗯。 啲人话唔中意嘅，好奇怪，好、奇怪，其实都系因为狼人啫嘛， 因为 Day of Future Past 系狼人， 其实嗰 阵 有嘅，狼人喺酒吧咧讲一句粗口嘅，同佢哋系， 系啊， 讲句粗口定俾一句中指啊，我唔记得， 唔系佢竖起一支嘅嘢扎， 有咩？ 好似系， 唔系、我记得追佢直接讲嘅嗰句嘢系， 我记得系竖起一支扎啊。 唔係嗰個第二集嚟㗎， 第二集嚟㗎，係 唔知邊集嚟㗎？你話住喺一支酒喎，係、你話佢喺酒吧嬲佢啊嘛，即係佢唔知話發飆咁咯， 以為佢哋係基佬咁樣個感覺。 唔知佢咩啦，總之佢直接同佢講句粗口，因為佢哋行開咗，冇理佢啦。佢嗰時講阿 X 教授同阿潮力王仲係 friend 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 一齊去揾變種人啊嘛，咁唔知點樣走去酒吧揾咗佢，跟住佢就講句粗口 喺 系咯，跟住都冇啊，系咁啫嘛。咁當然對外嚟講，哇都過癮啦，係咪先？有啊，有佢出嘅咁，哦，即係啲人唔得嘅都。 係咁，你睇啊。 跟住上一集啫嘛，喂，打咗一場添啦，阿狼人直情。 嗯。 嗯。 係咪啊？冇口説都冇用係咪？ 冇用啊。係。唔係你又 future pass 咪話正咯？佢哋狼人做。 因為佢係主線用佢字典哦。係 啊。 嗯。 咁冇法啦，如果係咁冇法啦。咁今集應該都唔得啦，如果係咁都自逼咗啦，如果係咁。 咁原本就話唔得啦，佢再補拍完之後可能都唔得。不過爭在最尾一集要睇啊嘛，其實 係即又係復仇者啊，最尾一集咁啦，都唔多唔少都拉到啲票房嘅，我覺得就係即臨死嗰集咁咪嚇睇下啦，都係咯，最後一集睇下啦咁啦，咁啊希望佢唔會好差啦，係咯，都入去睇下啦，大家都 OK 係好啦。咁除咗呢套，仲有咩要睇咧？ 有套動畫叫做《樣衰衰奇兵》 係。 咩嚟？ 佢个英文名叫 Ugly Door 喎。 哦，有一集好丑样嘅公仔嘅，真系 有啲又得一只眼嗰啲咁嘅毛公仔咁样嗰啲咯， 系啊，黐黐黐黐咁啊。 系啦，岩岩潺潺嗰款嘅，我啊觉得麻麻地啊，睇个样。 有冇搵啲好岩潺嘅香港星就配翻音？ 有啊。 系农夫啊？ 同埋係呢個許廷鏗， 女仔嚟嘅， 同埋呢個 女仔都有癌疹。 係啊，你估下，係你覺得有癌疹？ 我真係估唔到喎，佢都企得住腳嘅咩？ 唱歌幾好嘅， 唱歌跳舞都得嘅，佢 係。係啦，紅館開個演唱會嘅。 誒、哎，阿達。 嗱，一個人嘅。 唔係呢個級數。 啊，咁啊係，阿達邊度算唱歌跳舞得啫？啱唔啱？ 級數就呢個大級啲嘅。 係啦，然頭都好大啲。 個級數你要知個個胸圍啊？ 誒，邊個級都係。 包括埋個然頭都好大嘅。 嚇、 啊？重量級嘅佢 係， 係。 大然頭。 大就咁嘅胸圍。我真系唔知边个喎。 阿欣怡， 佢父母系得得，系讲开咗。 咩啊？欣怡唔系呢个级系嘛？欣怡飞弹啊，大佬。 佢又话欣怡同埋许廷铿嚟配音嘅。 系啦， 哦，咁欣怡我心目中唔系咁骑呢，都系肥啫。 系啦，咁但系嗰啲公仔就好骑呢嘅，嗰啲 冇农夫嗰啲咁骑呢，系咯。 系啦，咁都叫樣衰衰奇 band 都係六月六號做。 但我睇佢呢度咧就係有阿里巴巴影業集團嘅喎。 阿里巴巴？ 係啊，即係有份俾錢啦，可能。 哦，都有份嘅。 我、 okay, okay. 阿里巴巴，你話個公司我。 影業，阿里影業。 唔係阿里巴巴人物，係。 邊個阿里巴巴？ 係 阿拉丁 都未有阿里巴巴，係咯。 係啊。 我哋捞住咗，我哋阿里巴巴， 我哋好两间四十大铺啊，等我哋好两间。 系啦系啦系啦。 诶，另外就如果港产片就做贼王啊， 追龙啊， 二啊， 系二啊， 系追龙，哦， 追龙二贼王，系啦，梁家辉啊，做张子强啊， 希望好睇啲啦呢套。 呢套戏诶，嗱我大陆有啲试影，我上网睇过嗰啲人睇合过啲評語係點啦？就都話個劇情又唔係話太好嘅啫，中規中矩嘅劇情。不過啲演技非常之好睇嘅。 哦，咁呢個都算好咯。 睇啲演員啦，就唔係話佢本身個 story 係啦。係啦，演技好好睇。 梁家輝一個人做咗成套戲，咁有啲咩嘅？ 梁家輝啊，阿林家棟啊，任達華同埋阿古天樂咯，古天樂都合格嘅。啲人就話， 佢做壞人啊嘛，又係。 唔係佢做卧底警察咯，佢係。 係。 係啦。 咁卧底警察都係即係黑咁噶啦，嗰啲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嗯。OK 嘅，係咯，即係佢做翻啲即係黑暗啲角色啊，反而討好啲，係咯。 係啦，冇錯。 襯翻佢個膚色啊嘛，可以。 酷啲啊！佢冇做。 酷啲啦，係咯。 係啊，係啊，係 咯。係咯。O K 嘅，佢做壞人反而係好 O K 嘅。 係啊，上次《殺破狼二》佢做嗰個角色都幾好睇，佢做得就啲好陰沉啊嗰啲。 反而好睇啲係咯。 係啊係啊係啊。 係好咁呢套都期待啊，上冇。 係啊。 冇啦，下個星期就係咁多啦。 哦，都好多啦，都好多啦，係咯。啊，咁嚟緊仲有啲咩？有冇？ 嚟緊就 當然有頭先 係 講 一 大扎嗰啲劇啦，唔使再講啦。 下個禮拜係啦。 係啦，好多嘅，當然下禮拜 係。咁就再嚟緊個星期就係《黑超特警組》反世界，係啦。 冇錯。 哦 ，OK。係 啦。 咁呢套都有定嘅人睇啩，話曬雷神搭女武神啊。 同埋動畫版嘅《幼女戰記》劇場版，係啦。 系啦， 咩话？幼女传记 系 剧场版，系啦， 动画做个动画嗰套系啊。 我知啊，但系嗰套香港得唔得噶？即系啲人多唔多人睇噶？ 我唔知哦。 都还可以嘅呢套， 都还 可以啊。 不过就始终啲人觉得动画版佢嗰个古仔系冇呢个小说咁好睇嘅。 哦， 点解咧？争嗰啲咩咧？ 争嗰啲咩？好難講喎，因為佢嗰個小說嗰度係講好多佢嗰啲黑暗面啊，或者係佢點樣同嗰個所謂神啊去鬥嗰啲嘢嘅，即係佢唔妥。 咁呢度冇嘅咩？ 即係冇咁多咯，主要就。 呢度真係講係平時打仗咁嘅多嘅。 嚇、啊！打仗多啲咯。咁同埋我覺得其實。 咁有冇佢個大叔嗰個樣出現過嘅？即係其實佢本來係一個大叔嘅靈魂，走入去個細路度咁樣噶嘛。有嘅，有出現過嘅。 係咁已出咗陣啦。 咁係點樣㗎？ 唔記得咯。 哦，都唔記得。 咪咗兩嘢就俾地鐵車死咗啦佢。 哦，即係佢都係喺現實世界過去嘅。 係啊係啊，其實都係穿越劇。 哦，即又係玩呢啲嘅 ，OK。哦，即唔重要嘅。咦，咁佢現實過去點解會咁好打嘅？ 哦，唔關事嘅，佢係即係佢穿越咗過去之後，咁就本身變咗個普通嘅靚妹咁嘅。但係佢嗰個世界就有啲誒、當類似啲魔法溝科技嘅嘢咁啦。咁、就話佢係都係啲色格者咁樣之類咁。咁就 我即係夾硬賦予佢能力嘅啫。 係啊係啊。係啊 咁 其實 好，咁呢度有睇開就 睇 下咯，都係 fans 指向嘅啫， 係 咯，唔係睇羅莉咩？睇打？ 睇下你中唔中意呢只羅莉啦。 啊，即係你唔係羅莉控都唔會睇啦呢套係咪？ 唔係因為佢好鬼顏藝嘅，即係成日做啲黐線樣啊，或者係啲發嬲樣咁樣比較多。 變態嘅個樣就係。哦，咁啊係，佢絕對唔係嗰種可愛嗰種嚟啊。 咁你中， 係佢變態嗰啲啊，變態羅莉係咁啊，啲都好有市場嘅呢啲。係。係。 好。 係啦。 跟住。 跟住就到六月二十號就。 等等，仲有一套叫做咩《0.0黑之招魂》喎，我見到。 咩？ 但係應該係韓，係咪韓國戲嚟咧？ 睇啲 名 字 就只係韓國名 字，係係韓國嘅， 韓語嘅，係啊係啊，韓文嘅講。 咩嚟？鬼戲。 應該鬼戲啦。 佢係講到鬼戲，但係又有啲超自然神秘社團咁樣，咁就唔知係到底係鬼啊，定係啲咩嘢啦嚇？ 唔係，佢都係去冒險，跟住用啲電波測試，跟住整到啲靈異現象出現，跟住停唔到咁樣話襲擊佢哋咁樣出去撞鬼嗰啲。 哦，咁啊題材又得意嘅，拍得唔好睇嘅啫，真係。 嗯。 哦，即係唔係愛情故事啫，唔係嗰啲借古靈精怪，其實 又係 咁 咯。 應該唔係，應該都係 恐怖 嘅。驚嘅應該都驚。 哦 ，OK， 係。係咯，咁咪又睇下點啦，係咯。 嗯。 係咯。 有冇星數㗎？ 唔識嘅， 唔識， 我唔識啊！ 嗰啲韓星都冇乜點聽過嗰兩個。 哦，咁咪唔得嘅嚟咁多數係咯。 係咯，啊係，咁講開咁就仲有一套六月十三號嘅就係、叫做《牛津解密》啊，咁就係阿米魯吉遜同埋阿新潘做嘅，其實就個故仔係講點樣。編成本牛津字典嘅其實就 哦 OK 好咁樣， 唔係真人真事嚟㗎， 係啊，喺我精神病院嗰個博士有份整本， 係 啦冇錯，係 講牛津字典哦， 係牛津字典， 精神病院唔係負責俾人研究嗰個啊， 唔知佢話佢係精神病博士，好似話係 哦，好啲， 咁字典應該中國拍翻到康熙字典都得啦， 係啊， 哦咁日本都有拍啊。 是啊，那個咩字裏人間 是咯、 啊，是啊，字裏人間是啦、 啊，是啊， 不過佢講到咁古代嘅咩？ 佢呢個牛津解密係講一八幾年， 一八五七年， 係、哦、啊， 一八五七年， 八零年啦， 好舊好舊㗎啦都， 係啊， 哦， 呢個時代應該啲香港人唔係好中意睇㗎啦，呢個 係啦係啦， 喂點解咧？ 嗰啲一八幾年嗰啲。 任何地方 嘅 都唔 係 啊， 又大大假扮， 古裝又唔成嗰啲又唔中意睇。 啊，但係又唔係奇，又唔夠奇幻咁樣。 唔係喎，但係我見佢都有開槍嘅喎。 開槍咁？ 係啊。 天字點知要開槍咁犀利？ 唔知咩事啊？ 知咩事啊？唉，咁到時睇下啦，又睇下。 到時又留意啊。阿北打去負責嘅呢啲戲，係咯，兩個影帝啊。 我驚佢唔睇喎呢啲， 係阿明你睇 女 啊， 又唔係咩兩個麻甩佬咁樣， 有 兩個影帝喎又， 老嘅麻甩佬啊仲要， 係兩個整字典啊兩條麻甩佬啊， 咪咯，咪遲啲咩梁實秋咁啦拍翻套係咪？而家佢買字典咪有本好出名嘅，係 咁啊唔知啊，係好繼續。 而家你買字典有個梁實秋咁樣編噶嘛， 哦， 遲啲拍呢套啊。 跟住一路數落去就基本上都冇乜科幻片啦。 啊， 系啦。 因為嗱，Hellboy 就唔知係咪真係做嘅，到而家都仲係。 我你再 cut 咗得㗎啦，係。 六月二十號就話做 Hellboy 嘅。 係啊，九龍不敗啊嘛。 係。同埋九龍不敗都係六月二十號。 係啦，有 Pat Pat 當家。 哦。 第二集。 係。我 Pat Pat 當家第二，係。 啊，咁啊，二十號就係呢幾套。 系， 啊 系， 去到系， 仲有一套攞啱啱最近攞咗奖嘅戏，我唔记得边个奖啊，韩国戏嚟噶， 系， 就叫上流寄生族啊，就导演就系奉俊昊啊，我冇记错就系咪玉子啊，同埋雪国列车嗰个导演啊，好似系。 诶，呢套有咩怪嘅咧？ 呢套就冇咩怪嘅， 呢冇乜怪嘅，系啱最近攞咗奖嘅。咁、 哦、又竟然会拍正常戏嘅？ 但系其实都唔正常嘅，只不过系个世界正常啫。 哦，咁啊发生啲咩唔正常？ 咁佢讲咩噶？咁讲咩？ 以我所知咧，就係誒佢講咁就一個有錢家庭同一個窮家庭啦。咁、那個窮家庭咧就去點樣樣去代替咗個有錢家庭啊？佢哋啲人啊？ 嚇？ 係啊！ 我滿意。 我滿意。 可能係都唔定，但係總之啲人睇過咧都話拍得好睇嘅。 哦，咁、啊、對呢個導演又有啲信心嘅又。 即係呢個導演拍《我們二》可能都好睇嘅。 哇！呢套卡士就大啊，原來男主角係宋康昊喎，仲有李善均喎。 係。 係。 邊個咧？邊個嚟啊？ 宋康昊就係咩啊？係嗰個咩逆權大狀啊？ 哦，係逆權大狀個肥大叔。 男主角啊呢、這個應該係韓國。一號嘅巨星㗎啦，應該算係依家。 我要講，我就識啲咩金正恩嗰啲嘅啫。 人都係另一邊嘅。 係啦。 係。 咁啊，係啦。 係啦，係啦。 呢一套。 咁啊。 咁樣。 係。 叫咩名話？ 上流寄生族。 哦 ，OK。 係啊。 留意一下先，呢、這個就 好、啊、 留意一下先。 今日啱啱睇到佢係啱啱今日見到有發放嗰個攞獎消息啊嘛。 因為我覺得呢個導演拍得應該有啲嘢嘅， 係因為 應該唔係咁普通嘅。 因為我唔記得咗係康城定係邊度咁樣樣，咁就總之攞咗呢套戲咁又俾大家睇啦。咁之後咧就香港啲嗰啲導演之類嗰啲睇過啊，即係好似係影評人學會啊，定唔知係乜？咁睇過之後都讚口不絕嘅嚇，咁啊仲話係咁多套嚟講係最好睇呢套啊！ 哦，咁康城讚啊，影評學會自動讚嘅，你放心。 嗯。 因為你頭先講呢個 reference 冇乜意義 嘅。哦 ，OK。係 啊。咁唔中康城讚，佢哋話打唔會嘅。 嗱，咁啊，佢依度就寫話係史上首部啊，攞咗啲康城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榈大獎嘅韓國戲啦嚇。 係。 哦，係。 咁留意一下啦，係咯，我都覺得應該有啲嘢嘅。 係。 因為佢會唔會拍一套好普通嘅戲嘅？我覺得。 係啊係啊，唔普通嘅呢套。 即係你聽落覺得個題材好似好普通嘅，應該唔係咁簡單。 係佢有血腥嘅成分嘅，佢係即係佢係會殺咗嗰啲有錢佬嘅。 唔係都係我們二咯。 係啊係啊，直情係啊。 係啊，咁啊睇下啦，到時係啦，如果有睇嘅話係好。 睇下人哋係點表達啦。 睇下皮爾修好啲啊，定啊馮俊浩啊好啲啊？ 係馮俊浩。 嗯。 好。 咁我下意識梗係覺得馮俊浩好啲啦。即起碼人哋拍咗幾套我好中意睇嘅戲啊，皮爾修拍咗幾套我唔中意睇嘅戲。 係天麗都知啊， 係啊， 我唔中意啫，我唔敢講，好多人讚得絕口嘅，我們不知同阿 Get Out。 係，好，繼續。 好，咁要去到26號咪嗰個鬼娃安乃貝爾。 係 NFL 第三場。 係啦。 仲嚟？仲拍？ 係啊，仲嚟啊！ 唔係佢鬥翻炒啊，真係。 系啊 ，NFL 第三集， 成个电影业都搞弯晒噶喎，再嚟。 今次应该咧仲会带出另一只新嘅鬼怪的。 鬼。 因为佢要不断扩大呢个宇宙咧，就要不断多怪兽出嚟。 劲过复仇者佢哋啲人啲角色。 系啊，佢真系劲过复仇者。 今次带埋阿边个啊？Toy Story 嗰班同埋战红嚟啊。 嗯。 唔知啊，应该有新怪兽系。 应该 crossover Chucky 啊。嗯 ，Chucky 啦，跟住 Toy Story 啦，电红啦咁啊， 系 ，Annabelle 啊，整对嘢， 所有公仔都要嚟咗佢， 整对嘢保护地球嘅，唔系讲我哋坏人嚟嘅， 唔系复仇者佢哋， 虽然佢就系地球上嘅妖怪或者系鬼啫，但系佢都系地球噶嘛，面对外星鬼，唔系外星人，外星鬼又得 咩？嗰阵时咪有套咩火星鬼嘅嗰套， 吓， 哦，火星幽灵系嘛，系啊。 唔使啊 ，Final Fantasy 嗰次嗰度奶食嗰度呢，奶到食一食嗰度，佢都話嗰啲係外星鬼嚟㗎嘛，佢點解打唔到嘅咧？外星原來係鬼嚟㗎嘛，係 啊， 好笑啊，系啊， 唔系咁上次嗰个咩火星嗰个咩幽灵，我都系啲火星系鬼嚟，我觉得 系系啊， 最屘要出郑少秋啊，要系啊， 人都鬼咁死台型，佢成排嘅， 同埋都唔得啊，要出郑少秋同埋阿香港 Iron Man 都有得斗啊， 系 系 系咯，如果你讲 咁啊，咁六月就系咁上紧啦，系啦， 系 啦，系唔到。 好， 冇啦，咁如果咁，即其實都係衝一衝嘅啫，呢幾個禮拜係嘛？係、嗯、 啊， 跟住反而就定翻嚟嘅，咁定幾時先有再有大科幻片㗎、 哎？有啦， 咁啊，七月 頭就已經係啦。 我出去食真係有啊，咩嚟㗎？ 蜘蛛俠。 哦，咁都呢套都要睇。 呢套係 決戰啊，千里啊。 我見到唔知係大陸定係台灣，好似。早上嗰廿八號已經有 大陸 通常都係大陸。 哦，咁啊得啦。 有時係台灣嘅，有時台灣會早啲嘅，不過今次係大陸咯，即係廿八號係。 係啦，即係早一個禮拜喎，真係。 嗯，係啊。 係，咁樣又要拉隊上去睇咧。 唔知，不打 好似七一回歸祖國睇一睇啊，莫非？ 係咯，上次啊咩水行俠都係咁啦，係嘛？ 係。哇！嗰日做三個禮拜嗰次， 咁啊係，嗰次真係誇張 啊！ 係啊，咁蜘蛛俠都冇得走嘅，咁 冇得走雞啦 嚇。雖然我又唔係話非常中意新呢個嚇台灣仔嚇，咁但係睇都走唔甩。 蜘蛛 俠係好似係咪 Marvel Legend 後面背面阿魚缸頭好似爆咗劇頭啊？ 劇 怪人嚟好似話 爆咗咩話？ 爆咗阿魚缸頭係蜘蛛俠嘅對手，今次嘅對手。 哇！佢係 即係唔係 friend 嚟嘅，佢哋係啦。 點解係嗰個爆咗？ 哦， 因為 個盒後面寫個古仔喺度。 個公仔後面。 哦。嚇！咁你都知佢其實係敵人嚟㗎啦。 係爭在 佢翻嚟嘅開頭，點解話佢哋係 friend 咧？咁都係怪啫。 爭在呃佢幾多嘢啫？ 係咯， 係啊。我 見啊，分 別 接咗個咩過嚟咩嚟嘅咧？嗰個有嗰個魚缸頭嗰幅嘢 係 咩嚟？ 哦，咪 就 係 嗰個簡介咯。 係啊。 哦，就係嗰個簡介。 係啦，個背脊有寫到咯，佢係。係啦。 原來係咁嘅，好咁好咯，係咯。如果佢係好人，先唔好睇啦。係。係咯，呢個都話曬我最中意嘅啊，蜘蛛敵人嚟。咁啊，睇下今次啊得唔得啊？係啦。咁啊，不過都改到九彩㗎啦，肯定係咯。 唔咗啦。 咁跟住就到七月十一號。就有兩套啊，啲公仔喐嚟喐去嘅戲一齊做啊！ 哦， 係啊， 哦，一套就係《反斗奇兵》第四集啦，另外一個就係《Chucky》啦。 哇！鬼 哦，哇！《Chucky》同《反斗奇兵》同時上啊！ 係啊，啲公仔喐嚟喐去好得意。 咁點解啊 ？Annabelle 唔一齊啊？ 係咯，應該都擺埋一齊。 一齊做啊嘛，跟住連動三雙飛一齊買有折啊嘛。 三個幾成扎公仔一齊喐，咁幾好睇啊！ 哦，唔係個片尾就係。Crossover 三套戲入邊啲公仔係埋一同場表演啊嘛， 係咯，互相表達咁係嘛， 係啦，咁啊就係呢兩套啦，係跟住就， 咁得人驚啊， 咁係咯， 會唔會睇完之後驚咗啊？睇 Toy Story 咯， 怕啲公仔啊全部， 係咯，即係覺得 Toy Story 原來都係同你同一班友嚟嘅， 翻下搞俾佢隊冧啊， 係咯，喂隊冧咗新個靚妹啊！ 系，有个新个片好似系个靓妹想要只毛公仔只狗，跟住原本之前有条友射嗰啲枪喺我玩喺摊位咁，跟只狗本身系之前条友赢咗噶，但我条友唔要抌咗。 哦， 嗯， 跟住阿胡迪佢哋揾方法整到靓妹好似中咗奖咁，跟只狗自己弹出去俾个靓妹拎翻屋企。 系咁恐怖啊！ 系啊，都几恐怖啊！其实如果你谂清楚， 特登跟你翻嚟， 系啊， 系咪同阿 Chucky 都一样咯？ 系啊， 同 Annabelle 嗰啲一样咯，其实咪就系 特登整俾你啊，只嘢 系咯，不过你个古仔讲佢哋系好人咁啫嘛，你都可以个古仔讲 Annabelle 其实系好人嘅， 唉， 其实阿 Chucky 都系好人嚟噶，边话得话坏人嚟嘅啫，佢样衰啫，唔代表系坏人啊嘛， 嗯。 睇下點啦，係咯，呢啲系列真係會一齊做先神奇嘅，係係咯， 跟住七月好，跟住去到七月尾，好似廿五好多係咪？蘇獨二啊，天地對決， 嗱，呢個好似有啲，呢個好似有啲流流地嘅25號，因為我睇過好似話16號就已經上咯喎。 哦，咁到時再留意啊。呢個 戲話咩戲啊？ 掃毒 啊！即係阿古天樂同埋劉德華嘅掃毒第二集。 係啦，上次又冇劉德華，就係古天樂兩家。 好勁嘅。 大片，因為之前就佢掃毒二，第一上次就係阿陳木勝做導演噶嘛。 掃毒一。 今次呢個就邱麗圖咯。 哦。 不過。之前就是古天樂、張家輝同埋劉青雲做，今次就係古天樂、劉德華同埋阿苗僑偉咯。 哦， 係啊，唔同曬，其實兩套戲用翻個名嘅啫，基本上係個 IP 嚟嘅。應該啲都嚟嘅，可能裏邊 第二個 故 事 設 計就 係個古仔嚟嘅。O K， 只係都係用毒品做台題材嘅啫，係啦。 係。 嚇，跟住有獅子王， 係，仲有係獅子王啦。 係啦。 佢話係真人版嘅獅子王啦。 是啦，聲稱真人版獅子王， 是啲觀眾是啊嘛， 是 吹水吹水嘅獅子王， 是啊，反而同一日咧， 咁多個鬼佬嘅人都冇人有一個覺得呢套嘢係 live action movie 嚟 嘅，真人版， 都覺得仲搞錯， 呢個係獅子版嚟嘅，係啦，係啦， 佢哋覺得係卡通嚟，因為你做咗幾新 嘅 卡通都係卡通嚟嘅，好啊，我蘇花得出嚟都係暫時都冇一個人認同。 獅子動畫其實都係， 係啦， 都覺得係獅子動畫啦，係啦。 咁同一個禮拜，其實最期待應該就係叫做從前有個荷里活啊， 係， 即係阿塔倫天奴嗰套新戲啊， 係啊，畢比特啊， 迪 卡比奧啊，迪 卡比奧嗰套， 哇，勁啊， 小丑女啊，阿爾帕斯諾啊，哇，好多星數啊， 係咯， 呢套係應該係最吸引嘅， 係啊。 我又未知佢講乜， 我唔知， 但 係 明星陣就好勁。 係啦，就係講一九六啲替身嘅，係咯， 1969年嘅《洛杉磯》講， 係講片場嘅， 啊啲替身都係明星嗰啲。 明星同替身嘅故事咯。 哦， 係啦。哇，有芬雷洛士啲物勁喎。 哇， 喜劇之王嗰啲 好多星。 係啦。 係咪喜劇之王？ 戲劇之 王可能都係，可能係啊。QT 啲戲不嬲都有少少幽默㗎啦，其實就 咁佢呢個唔係喜劇，可能係特佢替身嗰啲叫咩應該？龍虎武師之王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哦，即係佢哋係即係做啲危險動作嗰啲 替身啊！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我講呢啲嘅 ，OK。係 啊。 咁靚仔都做替身。 咁又係。佢拍得又唔會太渣嘅，又係導演信心嘅。 佢呢度又揾條友扮呢個李小龍喎。 係咩？咁過癮？ 係啊， 係啊，睇出啦，有㗎，係啊。 應該得意 喎，係咯。個題材變咗，佢發揮就應該過癮咯，係咯。唔係第二個拍，我唔敢講啊，係咯。 因為我 禮拜咧，翻咁上下啦。 我禮拜咁多戲做啊，25號有肥龍過江，跟住又 呢套我覺得會流嘅，因為就我未見到有啲乜嘢 Facebook 嗰啲消息啊傳嚟傳去，我唔見咯。 嗯， 係啊，同埋 龍過江係啊，甄子丹、 黃英做導演 嗰套啊嘛。 係啦，著皮套咁樣就扮肥佬咯，係咯。 嗯。 嚇，佢啲宣傳好似冇乜啊，我淨係對上一次幾個月前嗰條 trailer， 依家都仲係見到嗰條 trailer， 所以就呢個影期我好懷疑7月25號就。 OK。 咁啊，25號仲有呢個哆啦 A 夢嗰個電影版咩《大雄的月球》探測機，即係大陸 今日不打講嗰套啊。 係啊，呢個大陸今因為國際兒童節上嗰套啦，就係 早緊啦已經。 三月上咗，佢話日本， 日本就三月啦。係 啊， 係啦，咁啊7月係咁多。 五都多啊，都好好冇啦。 好密㗎啦，其實 個禮拜都見到呢啲嘢啦，係咯。 係啊。 O、okay, K， 好，咁冇啦，系咪？冇啲再啲大片，就系话会上啊，咁啦，系呢啲。 哇，7月 就再上一批咁嘅啦， 8月就已经好啦，又控嘢事速嗰啲噶，8月就 系啊，唔数住啦，嗰啲有排讲啊。 即系最紧个月都总有几套好大嘅嘢噶， 基本上一个礼拜都梗有一套噶啦，依家就 唔系啊，我哋跟住嗰几个礼拜唔系个礼拜有咩？ 咁啊系， 系咯。不都 OK 啦，係啊，佢咪冇咁誇張嘅。 OK， 係咯，係 咯。今年都算多㗎啦，係咯，你超級英雄有幾個又齊好多啊，都算好多。 好過舊年啊，舊年成個月都冇一套嘅， 啊。 係啊，好大鑊啊，真係。 嗯。 係咯，起碼唔係冇嘢講啫，係。好啦，咁下個禮拜啊，翻嚟同大家講咩話？ 講啊，黑鳳凰。 黑鳳凰。 同埋一紮嗰啲叻。 黑鏡，唉。 係啦。 係啦，叻就拱出嚟嗰啲。 黑鳳凰、黑鏡啊，係啦，兩個黑啊。 黑曬，係啦。係好，就係咁。 好 好啦，咁啊，喂，咁我哋有冇特备啊？冇特备啊，今个礼拜系咪？ 暂时未有，但下个礼拜就会有啦。 哦，系， 下个礼拜有。 好，咁就系咁啦，咁啊，喂，再补下啦，咁点样话？我哋你话咩咩 聚会 嗰啲点啊？ 聚会就应该会响呢个23号嘅，但系我哋地址就 约预先啦，系咯。 咁就希望大家都吓帮手谂下啦。 系啦，咁地方未话定实嘅，系啦。唔係啊，不過好似貴啲喎，好似之前揾咗啲係嘛，會唔會啊？ 嗱，咁 雖然係抵食嘅，不過 係啊，都叫揾咗啲地方啊。有一個就係、是party room 嚟嘅，另一個地方咧就係、是、呢個飲食自助餐咁樣。咁、 哦、 就 哦，即係 party room 啊，即係俾錢冇嘢食嘅，即係可能有少少嘢飲啊 snack 咁啊。 係啦， 係啦，咁但係都係都唔使游水嘅，每人係。 係。咁啊，當然 另外啲可能係食嘢飲食嘅嗰啲啊，嗰啲啊貴啲㗎，咁幾嚿水走唔甩㗎。咁但可以，但可以坐好多鐘㗎喎，唔係平時嗰啲變產酒嗰啲嚟㗎喎，係咯。咁但係大家寧願邊食啦，係或者再冇其他提議，或者甚至喂會其實你有個地方啊，喂唔使啊，我有地方啊，上嚟玩完之後先食嘢又得咁，但係係夾夾下計啊，好嘛？係 好。 咁另外嘅故事啊，再有人投稿就投稿啦，好嘛？ 嗯， 冇錯。嗯。 其實都幾需要有作品啊！我哋都係 嗯， 好啦，咁啊，有咩地方可以啊聽到我哋節目咧？ 係咁咧，就有呢個 Castbox 啦、Cast Square 同埋呢個 Vegasin 嘅。 哦，OK， 咁啊 ，Castbox 嘅網址係咩？ 係就係呢個 Castbox.fm 斜動 CH 斜動13727955。 13.795 OK， 咁另外我哋 Facebook 群組啊，點樣揾到我哋咧？ 就係呢、這個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663232。 係33926127632啊，咁大家去以上嘅係去聽我哋同埋上嚟留言啦，咁啦係啦，咁如果我哋有咩講漏講錯啊，不如大家即係更正啊，好冇？ 咁啊，另外 俾資料我哋好係。 咁就如果咧大家咧揾唔到我哋嗰啲鋪咧，其實可以撳翻呢個公告嗰度咧，咁其實我哋啲重要嘅鋪咧都 set 曬喺公告嗰度噶啦，係啊，即係公告就 之前啲雜數啊或者咩嗰啲，係 啦係啦，咁當然啊，你揾翻啲好舊嗰啲，咁當然揾唔到啦嚇，因為嗰度都嚇有限數嚇。 哦 ，OK。 咁但係咧你就係喺嗰度就可以容易啲揾到我哋嗰啲報名鋪啊，或者係呢個活動鋪啊，又或者我哋之前嗰啲製作啊嗰啲咯，同埋呢個收集呢個大家嘅嗰啲古仔嘅鋪都會喺嗰度揾到嘅。 哦，即公告入邊就會即 係我擺曬入面啦，係。係 啦，好嘅，好，咁大家踴躍啦 ，OK。好啦，咁啊冇啦，系嘛？今集讲到呢度为止啦，下礼拜再同大家讲嘅黑凤凰啦，好，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 拜拜。